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落油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4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详情请看落油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六点十分嘅时间咯，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嚟到今日星期几望一望先吓，哦8月11号星期四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都有白拳号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起身嘅星期四啦吓，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呢、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唔可以睇小佢，因为佢呢啲叫阵风咧，哇、有阵时都真系吹得都几犀利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咁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啊都系啲有雨水啊，但系突然之间停一停雨咁样。咁啊，都系咁噶啦，所以咧就准备定自己嘅雨伞，准备定把遮仔，咁啊好啦吓，咁啊唔需要咧，咁啊揼湿雨，咁啊如果湿晒翻工嘅话咧，人啊，都冇乜心机啊，或者攞对拖鞋换咯，咁我呢排咧都成日喺度讲噶啦，有对拖鞋咧，即系出门口嘅时候，真系争好远噶，咁你翻到公司唔使湿啊，翻到公司就攞翻对干爽嘅鞋去到换咗佢，咁你全日就唔使噏住，咁啊惨啦吓。好，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拳道陪住你哋起身嘅，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辛苦得嚟自在食，系冇错。有好多人咧的而且确喺佢哋嘅工作上面嗰个态度咧，会用到呢一个辛苦得嚟自在食嘅，咁所以食得好啲啊，其实又唔系错噶，啱噶。咁辛苦工作做咩咧？就系梗系要对自己好啲啦，享受一下啦。其实呢个亦都咧系好多成功企业嗰啲企业家咧去到谂嘅一个方法嚟嘅。咁辛苦做咩啫？咁梗系要玩下叹下啦。咁你越叹得多嘅时候咧，咁你工作嘅时候咧，可能越勤力噶，即系你叹咗啦，跟住咧就内疚或者怯啊，哎呀，搵得尽得滞啊，跟住就收啦。一收嘅时候咧，就又收得劲得滞，于是乎咧又好俾心机做嘢啦。有阵时有啲人都系用呢一个方法咧，去到搵到自己嗰个成功嘅方向嘅。不过有阵时话辛苦得嚟自在食，都要睇下同边个食噶。同啲即係同工作上面嘅伙伴食呢唔係唔好嘅，咁你咪工作方面好好，但忘记咗屋企人喎。所以呢屋企懂得回家呢係一个呢好重要嘅一个步骤。几咁叻嘅人呢，或者几咁勤奋嘅人呢，其实佢哋都好需要屋企嗰种嘅温暖嘅。屋企嘅温暖呢係不一样嘅，係同朋友嘅温暖啊，同同事嘅温暖呢係唔同嘅。屋企呢係可以俾你更加唔係话嗰种好离谱嘅放肆，但起码可以俾你更加轻松嗰种嘅休息嘅感觉。咁屋企亦都可以即係属于自己嘅空间，特别可能闩埋房门之后你諗到属于自己嘅一种嘅态度啊，想做自己嘅事情啊，係一个属于你自己嘅私人时间。或者返到屋企可能呢亦都有同屋企人一个共住嘅空间，亦都係令到你觉得呢就最舒服嘅最开心嘅。有阵时未必真系要食嗰啲珍馐白味，虽然话辛苦得嚟自在食，你可以咧就将好多嘅美食带翻屋企。而家即系 take away 攞走都好方便啦，但系亦都可以咧就品尝下妈妈嘅味道，品尝下屋企人煮饭嘅嗰种嘅快乐同埋嗰种嘅温馨。所以话咧最好系咩咧？最好就能够有家嘅感觉，有咗家嘅感觉，其实好似杠杆咁样，就会令到你工作就越嚟越做得好啦。 祝我小心千句万句，看顾在身边一岁又一岁，生长于小堡垒是我影陶醉，愉快在于简单喝汽水，走出这温室奔向梦想追，风雨下湿身走到肉身都破碎，人大了为何憔悴，愉快为何减退，太过累偏偏受到来自你掌心的汽水，余生 朝早嘅时候，可能你都系赶住出门口，啊，又或者调翻转，可能你翻通宵，而家翻紧屋企，咁系咪感觉得到翻屋企嘅感觉系最好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睇报纸嘅时间，哎，都望一望天气先啦。27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强烈季风信号啊生效紧噶。好，继续。揭揭報紙咁都會見到幾多咧？就啱我哋去，啱我哋聽嘅嘢係咩咧？有去有聽喎、哦。哦，呢、這個啱啦。旅发局搞嘅，旅发局咧今日有一个叫做夏日想想你，第三批啊将会喺星期四，嘿，咪真系今日？今日几点啊？中午12点嘅时间咧就会推出啦，所以而家咧就仲有大概5.5个钟头啊，正确嚟讲咧就系仲有5小时40分钟左右推出啦，提供咧就62款，总共超过咧就48万份嘅，即系48000份嘅呢个限量奖赏，48000。其实是多的，好啦，重点先到先得，换完即止。所以呢就在中午12点钟之前呢，咪朝头早就同你讲，即是你有福啦， 听晨光，仲要系听六点钟呢一节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真系有福啦，可以咧就更加留意住呢个旅发局嘅夏日想想你，因为你可以咧就早啲 mark 定啊吓。好啦，今次嘅优惠咧继续啊，啊低至咧二五折，冇错系二五折噶。啊，当中咧就包括咧就系，既然旅发局都讲啦，咁我都唔怕讲啦。当中咧就系包括啊，容记酒家单一消费满1000蚊，咁啊即减750元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珠宝公司咧就购买正价嘅珠宝钻石或者就系定价黄金货品，满3000蚊就即减2000蚊。咁啊，亦都有啲嘅叫做食牛肉嘅火锅店，啊原价288蚊一个人嘅放题，二五折，咁啊72蚊，哇72蚊真系抵喎，嗱呢个旅发局讲啊，咁我都觉得抵。好啦，如果市民咧错过今次呢一批嘅奖赏嘅话，最后一批咧领取嘅时间咧就系8月25号啦。咁当然啦，咁第二阶段嘅消费券首期2000蚊，早前咧8月7号嘅时间就派发咗啦。咁由于限量奖赏，并非咧就系先付款后使用，咁因此咧，如果呢一批嘅叫店铺支援消费券付款嘅话，市民咧就可以使用咧消费券去到俾钱啦吓。咁有一扎嘅 list 嘅，咁喺旅发局嘅网站啊，或者部分传媒佢哋亦都咧就系转载咗噶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有冇你中意嘅食肆啦。或者是喜欢的珠宝金饰啊铺头啊这样。中午12点呢就会开放啦，咁今次优惠主题呢就叫做海鲜狂热同埋豪买豪食。涵盖咗呢就係62个嘅景点啊。同埋呢就係餐饮零售商户。咁包括呢就係米芝莲嘅一啲叫星级食府优惠啦，人气手工蛋卷购物折扣等等。咁啊，都系啦，先到先得嘅，咁啊，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啦吓。今日要登记嘅，咁啊，登记喺边度得咧？就系即日开始就今日12点去登记啊吓，喺呢一个嘅旅发局啊，一个咧叫优惠资讯，咁啊手机都有嘅，咁啊即日登记呢一个 Discovery Hong Kong。咁啊有一个叫做优惠资讯嘅，咁啊之后领取就限时奖赏。咁大家咧就可以揾得到噶啦吓，咁如果就系唔明白嘅话咧，咁就可以去睇下有冇啲附近啲朋友啊、亲朋好友啊，去到咧就系帮手揾一揾。咁记住啦，喺呢个 Discover Hong Kong 嗰度咧，咁登记，咁就可以咧就系攞到，有机会攞到啊，先到先得。有机会攞到咧就系以上所讲嘅一啲嘅优惠嘅，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想优惠、想消费嘅时候咧，就揾啲悭啲嘅方法，令到你嘅消费券咧抵啲啊嘛。 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当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身份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10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透。 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底。凌晨过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下到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变比较动人，前世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坐相识的气氛。 这首歌曲它是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继续27度的气温底下，听听这个故事。有一个铁匠，他家里、都很贫困的，他成日都担心、我病了回不到工怎么算呢，我找不到钱怎么算呢，一连串的担心令到他喘不到气，吃饭吃得不开心，睡觉睡得不好，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他行街的时候想着买一些东西，突然间晕倒，啱啱有一个呢医学的博士行过，他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很同情他，于是乎就送了一条金链给他，跟他说情非得已，千祈不要变卖。这个铁匠拿了条金链之后很开心回到家，从此之后他成日都会想着，有了这条铁链，就算呢我没有钱我都可以卖了他。不过他仍然是非常踏实地工作，夜晚他很安心地睡觉，逐渐他恢复了自己的健康。后来他仔仔都长大成人了，他的家里经济环境开始好起上来，虽然不是说富裕，但是起码三餐无忧。他想想想想，不如呢这一条这么幸运的金链，喂，让我带他估一下他多少钱先。他去到一间金铺的时候，复回来的就是说，其实他一点都不值钱，他是一条假的金链。这个铁匠才恍然大悟，博士给他的不是一条金链，而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的事情，是不是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一些困境呢？我们想不想到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今天你还是一个可能死胡同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困境的，不妨呢就将自己的心扉打开，尝试下吸收下身边的不同的智慧，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新的方向，新的出路，这样你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新和更加快乐的开始。 正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疏远你时，难过更不止，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正神恶，那烟圈喷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撩动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我幼稚。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系啊，呢排啲雨咧，你觉唔觉得都系好似我头先所形容咁样啊？突然之间一炸，突然之间，哎呀，好天、啊，都几 诶，都系咁嘅。我琴日咧，即系自己试过出街嘅时候咧，都等咗一段时间咧，就冇咁大雨啦。就系、是、原因咧，因为佢本身咧就冇乜雨，咁我出嚟嘅时候咧就冇带遮啦，谂住诶，好似应该都停一阵咯、啊。咁、我谂住我只系十分钟出去，可能买少少嘢咁样，然之后翻屋企啦嘛。点知就系嗰十分钟，我喺冇落雨嘅情况底下出咗去。跟住呢就喺中間都幾多路係要擔遮㗎啦，咁我覺得好老定啦，咁出到去之後呢突然之間即係傾盆大雨返到屋企，然之後搞到呢要喺中間嗰度呢就避咗一陣雨先走囉。 係囉，又係突然之間囉，你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啊。 係啊，好多嘅失雞無神啦、啊、但係呢啲嘅失雞無神呢即係都令到大家咧都諗住，唉，都唔好咁傻啦，都係帶定把遮啦，唔好諗住咧有一個心態就好似我琴日咁，誒出一出去啫，如果唔拎把遮應該都 OK 嘅。咁事實證明咧，原來唔拎把遮咧就唔 OK 啦，你就寧願佢咧即係袋住把遮長期喺個手袋度啦，咁就應對嗰啲失驚無神咯。 係啊，我自己出街都係，唉，有陣時見到個天都 OK 喎，我話袋定把遮。真係㗎、譬如有陣時喺行街嘅時候啦。佢真係突然之間耍一陣喎，即係仲要係如果附近冇得匿嘅話咧，咁我就好彩有把遮啦。跟住佢嗰耍一陣咧，都真係都幾勁嗰啲雨嚟嘅。而家突然之間落嗰啲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啦，記住啦，所謂成未雨綢繆就係咁嘅意思啦。即係如果大家喺未落雨之前咧，能夠記住時刻袋住把遮嘅話咧，咁就最放心咯。即係就唔使話出現嗰啲咧。哎呀，突然之間揦手唔成勢嘅情況啦。 要啊，呢啲啊，大家執生啊呢個位。 是啊，喂，不过我想话呢有啲嘢呢真係呢未雨绸缪都好紧要嘅、就係呢男士同埋女士呢而家都好紧张啦，好在意同埋好担忧佢会离开自己嘅头发啊。 哦，系啊，我都担心啊。 你应该冇呢个问题嘅。我觉得小白咧就好大胆，因为点解咁讲咧？好多人咧，如果惊自己啲头发可能稀疏啊，或者发质唔好咧，就唔会染头发啦。咁、但系咧，嗱，就我观察咧，阿小白你嘅头发咧都染得相当之密嘅。 你知唔知道我每一次去整个头嘅时候咧、我都有同个问个发型师嘅，喂，点啊？有冇少到啊？有冇得搞啊？仲搞到㗎係嘛，佢每次即係暫時收花啦，即係 touch wood 佢都係講話，其實你好好㗎，可以繼續搞啊，咁我就放心啦。 但你確保你真係 touch 緊活啦，而家 係啊，有啊， 啲嘢好邪嘅， 係啊， 即 係 你唔好亂講，即係過頭説話就不 冇錯啦。所以咧，我咧又會望下我阿爸啦，跟住睇下我阿叔啦，跟住望下我阿媽啦。又望下嗰啲舅父啊、姨媽啊，總之望下啲親戚啦。大部分嚟講係大部分啊，都 OK 嘅，係啊。 哦，咁應該 OK 啩？係 啦， 我諗我都 唔敢講啊！呢啲啊，真係呢啲好緊要啊！呢個位唔係好敢講啊。 喂，但我想話咧，我自己最近睇到報紙咧，就見到有個人咧就話驚住自己有脫髮問題啦。嗱、咁我相信佢有呢個恐懼咧。好多數嘅因素應該就係基於佢可能已經出現咗一啲症狀啦，我唔知佢到底甩得幾嚴重，或者啲頭髮嘅質素有啲咩問題啦咁。咁佢就話咧，聽人哋講嘗試咧3个月唔洗頭，咁咧就可以改善呢一個咧甩頭髮嘅問題。嗱，佢聲稱咧。嗱，佢聲稱呢個3个月唔洗頭咧係一個偏方，但係嗱，好明顯。是沒有根據的、即是現在呢講這個新聞呢只是想道出呢即有人竟然會因為怕住失去自己最寶貝的頭髮呢就而嘗試一些沒有根據沒有科學證實沒有醫學證明的、偏方啦所謂叫做、我自己就真的第一次聽而已但是呢這個、事件呢就誘發了什麼問題呢就誘發了呢大家就應該要去想一想喂與其你信一些偏方话即系我3个月唔洗头喎、咁你不如谂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改善自己即系甩头发啊，或者令啲发质唔好嘅问题啦，咁 系啊。 咁其实咧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即系不外乎你都知啦，体质啊，或者系如果出咗问题嘅时候咧，你都系谂几样嘢啫。第一就一定系生活习惯啦，咁第一样嘢就系嗰个作息时间啦。因为咧，其实咧，头发咧就分好多种唔同嘅问题嘅。有啲人系压力太大啦， 有啲人可能譬如女士可能生完小朋友或者生小朋友之前呢都可能会有脫髮嘅问题啦，即係个体质嘅改变啦。咁、再唔係呢就通常呢飲食出事嘅啫，即係可能食咗某啲嘢令到你可能个身体缺乏咗一啲维他命啊或者营养啊等等啦咁。咁所以好简单嘅啫，如果你话係好大压力而甩嗰啲呢，营养师嘅建议呢原来呢食返啲维他命 C 同埋维他命 B 集呢，咁你可能呢就可以補充返你缺失嘅嗰啲維他命呢，而可以幫助到嗰啲叫做舒緩嗰啲甩頭髮嘅問題啦。 喂，維他命 C 呢食橙就有啊，即 係係啊 ,B 集喺邊度搵啊， 菠菜啦。其實我想講呢維他命 B 集呢我自己都有食嘅，我係有食嗰啲補充品。 哦，有得買㗎呢個都。 係 啊。咁係啊，喺呢個世界冇嘢冇得買嘅。 其实呢好简单啫，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呢最后尾呢都係去求医嘅，都係唔好自己亂咁食嘅。 咁梗係啦。 但係如果你话普通嘅食物啊各样嘢呢，我哋之前呢星期二嗰日呢阿 Mimi 都有介绍过维他命 B， 咁可以大家听返成功第一次嘅重温呢就可以详细咁样了解呢个维他命 B。因为我哋时间有限，我哋唔能够解构咁多，我哋要继续讲落去啦。好啦，咁另外除咗维他命营养喺飲食方面之外呢，咁其实呢有啲人咧，啲头发咧就好容易断嘅。咁、可能发型师咧好多时就会话啦，转啲洗头水啊，或者系即系用啲某啲护发产品啦、咁。我自己咧成日都觉得咧，外敷即系你洗头水或者系护发产品都系叫踩个头发面啫嘛。我自己觉得咧，外敷都不及内服嘅。咁所以咧，啲医生亦都话啦，如果咧可能系食咗啲太咸嘅嘢啦，我妈都有讲，其实食咗太咸嘅嘢啦，即系又或者咧食咗啲太过多加工步骤嘅食物，即系咩香肠啊、烟肉啊、腊肉啊、火腿啊嗰啲咧，嗰类咁嘅嘢咧，就原来都会影响你甩头发或者断头发。 哎呀，呢个我好似听过啊， 系咪啊？ 系啊， 所以就真系应该要谂谂啦。所以咧就要適當咁可能補充翻一啲嘅圓形嘅營養啦，同埋蛋白質啦，咁啊食下啲譬如肉類啊、蛋類啊、魚類啊嗰啲啦。咁如果咧你有翻個豐富嘅蛋白質咧，原來咧又可以令到頭髮健康啲喎，即係話咧啲頭髮就會比較冇容易斷啦，同埋亦都可以令到即係自己嘅身體上面咧多啲蛋白質咧，咁個頭髮嘅營養素又會補翻足啲啦。咁、所以頭先所講就係話壓力型啦，或者係即係啲頭髮易斷嘅問題啦。其實我自己成日覺得咧，休息都好紧要嘅， 系啊， 因为咧我都成日听啲人讲咧，唔够瞓都系甩头发嘅原因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咁就俾自己放松啲，早少少咧就摊上张床度瞓觉咯，同埋就戒晒啲坏习惯佢啦，唔好谂住咧摊完上张床度之后咧两个钟原来都系攞个手机可能睇戏啊、煲剧啊嗰啲咁样嘅，可能就真系要咧减少啲自己接触啲电子产品啊，令到自己临瞓之前嗰个压力指数可以降翻低啲。个人松容啲咧，又会瞓得好啲嘅。咁样瞓得好啲嘅时候咧，自然就可以改善埋相当即系好紧张嘅啲问题，例如好似甩头发啊咁样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既然讲得话压力咧，你未甩之前啊有其他压力啦，甩之后咧就 甩头发 压力啦，冇错啦。咁所以即系你谂你啦，到底你想点样过你嘅生活，同埋你想点样保护你把头发咧？ 减轻压力啊，大家好紧要嘅呢、這个。哎呀，好嘅提醒啊，唔该晒 Barbie 先，唔该晒，快啲翻嚟啦，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几时盼望后再晚有，多几时岁也长在。 别独秀。遇着一杯奶盖是他幸信音搭来，雾望他君可淡再到餐厅食材，现实很多障碍，如果本可满载别过真可以填海，乎未养过夜的比赛，小不免总有事情才让爱痴痴。 时间来到早上的6:49啊，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食多啲甜嘢就唔系咁好嘅，不过有阵时少少就 OK， 三分甜多啲 chalk 啊。喺朝头早嘅时间，除咗食得甜之外咧，仲可以听下到底自己着啲乜嘢衫可以配搭得靓啲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喂，早晨啊 ，Bobby。喂，我唔知道咧，你有冇曾经试过咧攞过老公啦，或者系总之系另一半啦，即系你嘅另一半嘅衫嚟着嘅咧，即系着咗件男装衫出街嘅咧？ 有啊，因為尤其是我自己咧，好中意著啲 oversize 同埋好大件又長身嘅 T 恤啦、棉質衫啦，所以真係有試過攞男裝嚟著噶。 係啦，我諗好多女仔咧，其實都會試過嘅，即係可能會著咗自己男朋友啊件恤衫啊，或者佢件衛衣啊出街，或者佢件 T 恤就覺得咦都幾靚喎，咁啊攞嚟著啦咁樣。咁其實就我哋所謂呢一啲咧，即係中性嘅服裝咧，都並不是女仔著男裝嘅專利嚟嘅。因為咧，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啦。其實好多服裝咧，都係所謂叫做一個 unisex 啦。甚至乎我自己會覺得咧。用 unisex 呢個 term 咧，都未必好精准咁樣去形容到中性嘅服裝。我自己就會覺得，譬如可能如果用英文點講啦，我哋就會叫做係一啲 genderless 啦，或者係 gender free 嘅一啲嘅服裝咧，會比較貼切一啲嘅，即係所謂咧冇一個性別嘅規限啊嘅一啲嘅服裝咧，我覺得咁樣形容咧會比較貼切啦。 尤其是咧，海唔知有冇留意咧，有好多啲连锁品牌商店咧，都系女装 size 咧就偏向系修身啲啦，男装嗰啲咧 cutting 就会直身啲啊、长身啲、大件啲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女仔咧，如果想买男装衫咧，都真系可以当系中性服装咁着啦，即系买大件啲，分分钟咧男朋友又着得啦，自己又着得翻添啊。 系啊，其实而家咧呢啲所谓嘅中性服装咧，都喺个市场嗰度咧都杀到条血路出嚟嘅，因为咧讲紧都若干年前啦，其实好多嘅大品牌啦，即系啲大大嘅品牌啦，其实咧佢哋行 fashion show 咧都有啲嘅突破嘅，因为往年咧即系以前啲嘅年代啦，行呢啲嘅 fashion show 啦，佢哋都会系男装就会系男装嘅一个 fashion show， 然后女装咧就系女装自己会有一个嘅 fashion show 嘅，咁但系咧喺若干年前啦，其实好多嘅大大品牌啦，佢哋都会将咧男女装一齐混合喺同一个嘅 fashion show 嗰度出现。 其实咧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女士或者男士啦，即系其实着一啲咧，大家个 size fit 到，图案颜色大家 carry 到嘅衫咧，都唔使特别去分男装定女装咯。好多时甚至乎你买一件衫咧，你都唔使考虑佢到底系男装女装啦，只要个 cutting 或者个款式着出嚟咧，自己 carry 到咁就 OK 啦，都可以着得好有型嘅。 係啊，咁然之後咧，有啲即係高檔，即係買啲高檔服裝嘅大牌子啦。咁佢哋再會做一啲嘅好多嘅 sportswear 嘅出現啦。即係本身佢哋都唔係做開呢一啲嘅 sportswear 嘅，但係跟住就會有啲嘅運動服嘅出現啦。嗰啲款式咧，可能就會係譬如一啲嘅衛衣啦，一啲嘅。嗰啲衛衣咧，其實就真係男女合著嘅。以前咧，可能啲女裝嘅衛衣咧，可能個膊頭咧都會比較，即係嗰個膊嘅闊咧都會係比較窄一啲嘅。但係咧，慢慢咧，連啲大牌子佢哋都會出一啲咧所謂啲 drop shoulder， 就係啲咧跌膊嘅款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啲落肩嘅一啲嘅設計咁樣啦，都會係多咗。所以慢慢咧，真係嘅，的而且確咧，男女裝個界線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唔明顯嘅。同埋咧，真係發覺咧，好多嘅名人啦，佢哋咧真係著呢啲咧所謂啲 gender free 嘅服裝咧，我覺得 carry 得好好嘅。而喺我心目中嘅表表姐啦，咁樣外國咧，我自己咧就會哇好欣賞 David Bowie 啦，因為佢一來身形啦，即係我覺得佢 carry 一啲咧好中性嘅服裝咧，好光柔嘅結合咧，我覺得好恰到好處。同埋佢又著到一啲好大膽嘅顏色咧，我又覺得哇，即係睇落去好～ 好有帶點女性嘅味道之餘咧，但係佢又不失嗰種剛強嘅味道嘅。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講到咧，即係本地一啲嘅即係時裝界嘅表表姐啦、Wyman 啦、Wyman 佢冇話俾你知我係著女裝，你即係。可能嗱 ，Wyman 都會有著過裙嘅，我都見過佢喺一啲嘅佢自己嘅作品展嗰度啦，佢都著過好似類似啲蘇格蘭裙咁樣嘅，如果我冇記錯。咁但係咧，你會見到 Wyman 嘅服裝咧，其實佢都係好大膽嘅，顏色好誇張啦，或者個 design 喺嗰個設計嘅風格上面啦，或者阿 Wyman 自己嗰個嘅穿搭咧，其實佢都可以做得都幾大膽。咁我自己就覺得啊，佢哋喺我心目中咧都係著呢啲咧所謂一啲嘅中性服裝嘅穿搭嘅表表姐嚟嘅，真 係。嗯，咁我可以頭先講就係一啲男嘅藝人啦、名人啦，去著一啲比較中性嘅服裝啦。其實我覺得女士著一啲中性服裝都好似越嚟越普遍喎。 嗯，其實咧，我覺得除咗係即係男性啦，佢哋著一啲咧，即係所謂嘅中性服咧，我覺得哇，即係真係會令人哇一聲之外啦。嗯，我覺得喺而家嘅年代啦，你行出街咧，其實好多女仔嘅穿搭咧，都會遊走喺呢一個嘅中性服嗰度噶啦。譬如可能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女嘅 artist 咁先算啦，佢都會可能係做一個西裝西褲，然後打呔嘅穿搭去做一啲時裝嘅封面啦，或者會某一啲嘅 events 啦，其實你都會見到咧，女性好多時都會著西裝啦、打呔啊、玩煲呔呢啲嘅穿搭啦。咁如果你講喺日常生活咧，女仔著 boyfriend style 其實已經都係非常之咁普遍。又或者如果我哋講緊咧，即係再普遍啲嘅，譬如我哋叫做一啲嘅户外服啦，啲 outdoor 嘅服裝，好似就係我哋頭先講緊啦，啲衞衣啦，可能你配一條嘅一啲嘅運動褲咁樣，其實都已經咧真係好中性嘅穿搭，大家平時出街咧都會著嘅穿搭嚟噶啦。 咁其實有冇話咧？呢啲中性服裝點樣去定義咧？即係 design 啊，或者係用料啊，各樣嘢咧 ，cutting 啊嗰啲咧，有冇啲咩特點可以區分到出嚟咧？ 第一咧就係咧嗰個線條會比較係簡約一啲嘅，例如就係頭先我哋講啦，譬如無論係啲衞衣又好，甚至乎一啲嘅西裝外套都好啦，做少少嘅 drop shoulder 嘅款咧，男女咧都可以合著噶啦，因為咧你唔會再拘泥於咧，譬如男士可能佢個薄闊咧去到15寸嘅一件西裝，女士咧可能係13寸薄嘅啫。咁你冇咗呢一個嗰個肩闊嗰個車線嗰個限制咧，你做個drop shoulder 嘅款啦，就係話總之你個身形、你個薄闊係幾多，你著上去咧嗰個版型就會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呢啲少少drop shoulder 啦，或者啲 oversize 嘅款式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嗰個簡單線條嘅設計啦，已經咧幾適合咧係男女合著噶啦。另外，我覺得第二方面咧就係嗰啲圖案啦，可能都會揀一啲咧比較係恆久啲嘅、襟輕一啲嘅圖案，譬如格仔啦，或者係玩啲嘅幾何圖案啦，咁喺視覺上面咧，其實都會做到一啲嘅效果出嚟。咁但係咧，亦都會係男女合穿，即係你唔會話啊，我做一啲好碎花咁樣，咁然後就你真係好女仔噶嘛，咁你就可能真係只可以呢塊碎花布就係做女裝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嗰啲簡單嘅 pattern 咧，嗰塊布其實你做男裝、女裝都係 OK， 或者做一啲嘅中性服咧，其實都係 OK 嘅。係啊，我哋頭先講啦，就係即係女仔咧著呢啲所謂 gender free 嘅服裝咧，就比較多選擇嘅。頭先咁講，譬如可能你一件 oversize 嘅衞衣啊，drop shoulder 嘅一啲嘅西裝外套咧，就已經你著到嗰種好 boyfriend 好男仔嗰種味道出嚟噶啦。但係你話如果男仔，我又想加一啲咧，即係一啲嘅中性啲嘅元素，可以點咧？我自己見過咧，有男仔咧，佢出街咧，佢係加咗一條圍巾，佢係一個嗰啲真係嗰啲領巾啊。咁當然啦，佢就唔係嗰啲花花圖案啦，佢就係嗰啲咧類似一啲嘅嗰啲叫做腰果花，係啦，一啲美式啲嘅一啲嘅領巾咁樣，做咗一個嘅點綴喺度。咁佢就著工人褲，如果我冇記錯，佢應該係恤衫工人褲，然後就再加咗個領巾。咁我覺得望落去咧，其實又加咗少少咧一啲嘅輕柔咗嘅感覺嘅，就冇咁硬淨嘅成件事。然後我覺得，即係望落去又唔係真係 man 得好緊要喎，我覺得又不失嗰個型格咁樣。咁所以男士們咧，其實喺嗰個穿搭上面咧，如果你話想行一啲嘅 gender free 嘅路線咧，都係可以嘅。又或者咧，男士們喺嗰啲顏色嘅穿搭方面咧，都唔使一定要黑白灰噶嘛。可能你話啊，平時出街你可能就係一件入面嘅白色 T， 外面你可能著一啲你未至於要著到啲好嬌嫩、好粉色啊，譬如薄荷綠咁樣。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礼已经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游戏已经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啲线，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小白，你哋好啊吓。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讲咗两次会，跟住我咧就想讲唔会，唔会塞车啊，系咪咧 ，Didi？ 是错的，有少少塞车的。 哎呀 早晨。 是不是因为有些雨水的关系，我成日都去想、有没有玄机在这里的。 雨水又好，阳光普照又好，日日都有交通意外的，你觉不觉得 人小心啊，应该。 对啦，咁播系啦，讲来讲都系讲小心啦。今早上有宗交通意外的，就是公主道去回红隧方向，近住培正道的。咁就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啦，去回红隧啊、尖沙咀方向啊，近住培正道那段呢就车多少少，因为时间尚早啦。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啊。另外路面方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比较车多的。 咁 有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就是咁多啦，交通消息。 哎，咁、都算是 OK， 系啦，系个单交通意外，少少塞啫， 少少塞啫，唔错唔错唔错。 系啊，咁啊，小白，我想问咧，你对呢个踩单车有冇兴趣？ 有，梗系有啦，我屋企都有架单车噶，一有机会我都出去踩下噶。 系啊，你好中意哦，我都中意啊，以前嗰阵时咯，而家就比较冇咁中意，怕大 我中意个。以前嗰陣時咯， 而家就麻麻地。有一個咧好好嘅設施咧，俾大家，同埋咧有著數啊，即係聽晨光有著數。 哎，好啊！ 嗱，就係咧中環啦，至灣仔海濱咧，希望建設一個單車共享徑，大約咧係提供30多架單車啦。最緊要免費借用。 免費 係咪好得意啊？ 喺中環 係啊！嗱，政府咧近年咧就積極推動呢個海濱共享空間啦。咁呢個計劃咧就係會喺中環至到灣仔長廊咧，大約係1公里嘅呢條長廊。咁樣咧就係但係攞車。地方咧就喺中环嘅10号码头啦，同埋湾仔嘅龙和道对出都有个单车站嘅。咁、但系咧，你哋点样借到单车咧、就要咧麻烦大家啦，用个手机 app 去借嘅。你知而家开始都咩都先进啦，电脑化啦。咁初期咧就会提供头先讲咗30多架单车啦。咁有咩咧？有三轮车啦、辅助碌单车啦、成人单车同埋小朋友单车。 哦，咁你冇藉口啦，即系话我唔识踩单车，有三个 系有辅助碌噶，冇错啊。咁市民透过呢个手机 app 咧预约借用啊，咁佢OK 嘅界面咧就會話俾你聽，借用嘅數量咧，紅色即係代表少過5架，綠色即係代表多過5架啦、但最緊要就係借用單車費用全面啦。不過咁、就要俾先俾100蚊按金嘅。咁佢開放時間咧 合理 嘅、 啊 嗯，你俾翻佢到時俾翻你啫嘛。開放時間咧就係朝頭早9点到夜晚9点嘅。咁、但係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土木工程拓展處搞嘅喎。咁咧就佢就希望最遲，而家係開始係 planning 嘅啫，希 希望最迟本月底，即系呢个八月底就可以喺中环至湾仔海滨推行试验一年嘅呢个计划。 哎呀， 一年嘅单车共融通道，即系间单车共享径咯。 系 咁啊，而家希望咧月底可以实行到咯，咁就可以再更加有详情嘅都可以同大家讲。但系先俾大家开心一下先，哇正啊！中环至湾仔长 廊，我有个画面咧，即刻喺个脑入边啊！我记得好似我唔记得睇边套戏咧。睇或者一啲叫纪录片咧，咁啊影呢个荷兰，咁荷兰嗰度咧就都好中意踩单车嘅啲人，咁嗰啲单车仲系咁啊坐喺度，即系好似瞓喺度踩咁样嗰只嚟嘅， 瞓喺度踩， 系啊，咁佢哋有好多都系西装友啊，都系咁样踩单车出入噶， 真系唔错。 咁如果你话喺中环至湾仔呢一段 海滨长廊、 我都想睇下香港睇下会唔会啲西装友啊踩下单车都几型嘅。 系啊，所以近年咧政府搞多啲呢，可以令到大家市民开心啦，嗱又免费借用， 免费借啊嘛， 系咪先？ 系啊！ 哇，你琴日今朝早聽到，即刻覺得係神光第一線， 係啱啊！咁你嗱一公里其實唔係好長啊，咁你都係當踱步或者當散下步咁啊，又可以即係自己車自己一程咁樣，又減碳咧。 系啦，同埋最主要就系大人啊、小朋友都可以一齐啊嘛，家庭乐好紧要啊。 系啊 ，Family Day 笑嘻嘻嘛。 哇，有机噶， 系梗系啦。 好啊，好啊，喂，有机会等我哋，等我开咗之后，我哋又去望下先。 系啦，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睇下有冇笑嘻嘻嘅嘢先喺度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哇 ，Family Day 笑嘻嘻， 大佬。 Didi 真系唔讲得少好嘢啊， 真系劲啊吓，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系欢欢喜喜啦，星期四啊，咁啊一个运，天气几好啊吓，咁啊冇落雨嘅，咁继续有个蓝天底喺度啦。不过会有骤雨咧，就不可预测啦，暂时嚟讲不可预测啦。但系你话风势方面，因为过去嗰两日系打风啦，今日咧风就真系唔算太劲抽嘅啫，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话喂，即系使唔使带一把咧防反骨嘅遮啊？咁样你都知，即系早两日如果打风咧，嗰啲遮嗰样嘢咧，一大风一吹咧，咁嗰啲缩骨遮咪会反骨？ 系啊， 系啊，做人唔好 反骨，冇错，都成咁讲， 把遮都唔好反骨， 系啊， 所谓系咪啊？ 好啊， okay, 好啊， 咁啊，细天气俾你讲， 唔该晒，哦，翻入嚟啦吓，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噶，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属于低水平嚟嘅，可以大大啖咧就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自己咧作为虽然系行内嘅一份子啦，但有好多嘢咧我都好有疑问嘅。嗱，例如咧，我哋好多时咧访问嘉宾又好啦，或者留意一下呢一个乐坛啊，或者影坛里面咧，睇下有啲咩人来来回回打打滚滚咧又出现翻。咁我其实都觉得好有疑问。啊，点解啲人咁得意嘅咧？一时明明咧就做到风生水起，但系突然之间又消失咗一段时间。跟住之后又唔知叫做复出啦，定还是叫复工咧？咁呢一个系咪其实都系一个正常嘅自然现象嚟嘅咧？ 哇！你头先形容咗一条 time 历史嘅 timeline 出嚟， 我其实都唔算历史啊。我觉得每个月都发生紧类似嘅事件，总有啲人出现翻，总有啲人唔见咗。有啊，真系有咧。 即系我讲笑讲一句，头先你嗰个形容得好得意啊。佢可能就系因为某啲做到风生水起咗，咁咪可以 休息翻牌， 系咪先？即系如果有朝一日我都风生水起嘅话，可能你都唔见我一排咧。 跟住之后咁系咪可以？演绎成为即系差唔多山穷水尽可以出翻嚟 嗱，我如果我答得唔啱咧，你就话俾我听下。我谂我大概理解到你嘅说法咧，就系、是、可能系咪有啲艺人或者有啲即系叫做名人啦，唔系净系演艺界啦。即系一时咧，可能佢如果系艺人，譬如阿红嘅时候，就成日都见到佢，可能好多好多广告啊，好多代言啊，好多活动啊，好多表演啊，各样都好多。 系啊，即系覆盖率好劲。 一好起上嚟咧，就歌影视全齐。 嗯、 跟住咧，以为佢唔好。咗咧就边度都唔见佢，你系咪大概咁样嘅意思啊？ 差唔多啦，即系一时就成日都见，一时好似唔系好觉眼咁样咯。 唔可以话系一个行业嘅生态嚟嘅，唔、绝对 非正常生态。 因为首先咧，演艺事业同一般嘅工作有啲咩唔同咧？一般嘅工作咧就系我哋一个长期斗争，翻啊朝九晚八咁样，朝八晚八啦吓。咁当然啦，做演艺嘅好多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勤力嘅。 系。 咁但係其实我好耐之前有讲过嘛，你返即係白领工咁样计，你或者你电台都系啦，你基本上一个礼拜都系放一日假，你仲厉害啦，咩朝六晚唔知几多咁样嗰啲啦。咁但係呢做演艺嘅其实唔系一份要打卡嘅工嚟㗎嘛。其实有㗎，有啲公司嘅艺人系需要返公司打卡㗎。系、你唔好谂住佢哋冇 job 就可以喺屋企戏啊， 都系要翻公司出现嘅。 要有唔少嘅艺人，其实公司系要求佢哋，当你哋冇工作嘅时候，你就要翻公司打卡咯。即系譬如你唔系去咗做运动，或者去紧学去练紧嘢、学紧嘢嘅时候，你系唔会放假噶，你系要翻公司坐喺度噶。咁即系嗰另外搵日再讲啦吓。咁既然份工呢个工作嘅嗰个叫做 nature 啊，就唔系话要打卡嘅话，咁所以变咗特别系你见佢唔到，系因为佢哋系幕前人啊嘛，或者系个社交媒体嘅人啊嘛，冇表演嘅时候，你咪唔系好觉眼咯， 冇广告、冇表演、冇公开嘅覆盖咯，应该 系啦。咁同埋真系咁容易个月都有广告咩？即系呢样嘢系好难嘅啊，个个月都有表演咩？亦都系好难嘅，个月都有新歌出，喂系近。近呢一年半载先至兴 好翻啲 吓，以前出歌即系以前要出碟嘅年代，咁你一出咗一只碟就打歌就打 一年一只碟 啊， 以前系 系咪？而家就话因为有嗰句啦，因为数码嘅年代啊嘛，啲歌就唔使一定要出一只大碟啦，你可以隔个月出首新歌，逐首去 pluck 都得。咁但系当然啦，讲到呢一个位置嘅时候，除咗你有冇工作之外咧，咁你要记住啦，演艺嘅嘢，当然我成日都讲而家多咗自媒体，其实每一位人朋友咧都可以长期咁样将自己展开人哋嘅眼前嘅， 即系自己影自己，自己 post 自己嘅嘢， 系容易咗。咁但系如果我将自媒体呢样嘢撇开嘅时候咧，咁一间公司或者投资者或者你嘅经理人，其实系差唔多系好难做得到咧，要一个人长期都喺个镜头面前出现噶。因为其实嗰个媒介系有限噶嘛，电影系有限嘅，电视剧系有限嘅，拍摄要时间嘅，录歌做啲所有嘢都有时间嘅，表演亦都唔系个个礼拜都有，你唔系去咗喺条街度做呢个 busking 啊嘛，系咪？咁变咗首先你唔会恒常会见到同一个人先啦。咁呢个其次咧就系、是、调翻转啦，除咗恒常性之外咧，嗰位艺人嘅状态啦，或者佢嗰期做紧啲乜嘢啦，即系譬如你如果嗰期佢系做紧歌嘅，你某程度上你唔会见佢会走去又拍紧戏噶噃，即系我哋要专心做一样嘢噶嘛， 时间分身唔到啊，完全 系啦，拍紧歌就拍紧歌啦，好啦，那边都调翻转啦，如果我而家拍紧一套电影，甚至乎系大电影，咁我 lock 晒之期，或者我做緊一个舞台劇，係咪我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要做三场嘅四场嘅。咁变咗嗰段时间可能喺拍緊戏嘅过程啊，或者排緊劇嘅过程啊，你又唔会见到佢囉。咁呢啲就係叫做恒常性见到或者见唔到嘅问题。 係。 咁当然啦，仲有另外一啲问题呢，就係话喂唔係喎。好似佢直情系销声匿迹咁样，头先你讲到， 我哋成日讲到话，好似系咪俾人雪藏啊咁样 啦？系啦，咁你话嗱，雪藏呢样嘢咧，就我谂都仲有嘅。咁你话喂 ，Jerry， 你唔系话喂有自媒体啊嘛，有社交平台， 可以自己唔雪自己噶？ 系啦，嗱，咁其实咧有唔少嘅经理人公司嘅合约咧，都有讲咗，其实佢哋嗰啲社交平台咧，都系受呢一个公司嘅，即系算系公司嘅资产之一嚟嘅，佢哋公司系有权限，喂，你唔可以做呢样，你唔可以做嗰样，咁大部分情况咧，艺人同公司如果关系良好嘅咧，佢哋都系会按住呢个合约精神咧，就去遵守嘅，咁变咗 即係如果既然公司係話喂，你連出社交平台嘅一啲出 post 啊，都係要公司 規管 守恆認可先出得嘅時候，咁如果公司嗰排真係冇嘢安排你做，或者暫時唔想你亮相住嘅時候，咁就真係連社交平台都冇埋噶噃。 咁都應該嘅，其實即係你一條龍服務嘛，你冇理由即係呢一方面要你低調，嗰一方面自己高調，咁都好古怪啫。 係、咁我多謝你咁樣講啦嚇，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咧都會成日都講一樣嘢，就叫做唔好或者唔可以或者唔想輸打贏要啊。即係我好，你有嘢揾我幫你手嘅時候咧，你就走嚟問我。係、你唔使我幫嘅時候咧，就 自己 想 點 就點，自己想點就點。咁樣其實咁你逆向調翻轉啫嘛。你係咁樣對我時，我咁對你得唔得啊？ 咁合作唔到咯。 咁但係你話講到雪藏咧，嗱，雪藏又有好多因素嘅、即係當然咧，我哋睇娛樂新聞啊，或者睇唔同嘅新聞啊，我哋好容易好簡單就用係啦，佢俾人雪藏啊，即係你可以講得好簡單。 係，而且通常好似係因為一啲唔好嘅嘢發生咗，所以先會引致有雪藏呢個後果嘅。 係啦，咁我對我嚟講，即係雪藏其實唔係一個動詞嚟嘅，係一個形容詞嚟嘅。你形容緊件事啫嘛、你覺得佢被雪藏、所以其實嗰個某程度上對我嚟講係一個形容詞咯。咁、但係其實背後有好多原因嘅，但當然係有雪藏嘅機會啦。但係當然亦都係有機會，可能係嗰位人士做咗啲公司唔咬話嘅嘢，公司又喂你冷靜一下先啊！我就有少少差唔多叫而家罰你罰你企咁樣罰你翻屋企咁樣都唔定，或者可能係嗰位藝人佢本身嗰、健康有啲問題啦，情緒有啲問題啦。心情有啲問題啦，或者可能佢秘密練緊兵咧，係、咪可能係喂？其實咧，我哋咧準備嘅拍一個歌舞劇，咁所以我呢期咧就準備去我學緊跳呢、這個社交舞，要參加一個社交舞嘅比賽，咁都唔定噶，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外界好容易會用咗啊，佢好似被消失咗、雪藏咗，咁、但係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 啊，你講起可能性呢一样嘢咧，我都谂起近来我都有一个疑问嘅。你知咧喺呢一行里边咧，好多时雪藏呢一样嘢咧，之前嘅嗰个步骤就系可能一啲唔好嘅新闻啦，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而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关于图色嘅新闻，又或者系喺自己俾人偷拍又好，或者自己嘅平台度即系流出咗一啲，或者人哋嘅平台度流出咗一啲某啲照片啊或者片段又好啦，咁就引致到有呢个效果啦。嗱、最近咧我都留意到有个新闻咧，就系、我哋大众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一类咁样嘅事件咧，有机会引致某一啲人咧，可能要停一停啦，歇一歇啦，或者可能要低调少少一段时间去处理啦。因为惯常俾人感觉咧，嗰个模式系咁样嘅。出乎意料之外咧，舞说不特止，宣传又继续啦，跟住可能一啲新嘅动向又会再继续啦。啊，系咪因为而家嘅社会大家都接受程度高啲，定还是系嗰个咧所谓新闻价值或者个新闻嘅周期再缩短咗，所以就唔系个个 case 都一样咧？ 嗱，我又会咁样睇啦。嗱，呢啲就真系冇理论，亦都冇道理嘅。首先第一样嘢咧，头先你讲啲所谓停一停咧，其实等于叫避一避啦。 系啊， 系咪避一避风头？我哋老一辈嘅讲避一避风头先，系嘛？唔好出嚟啊，招摇过市，你都已经俾人哋嘈紧你啊，你仲咁招摇，系嘛？咁。但系咧，新闻周期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就冇话特别缩短度嘅，一向都系短噶啦。新闻周期即系两三日起到一个礼拜，反而调翻转，我某程度上觉得而家因为有咗社交媒体嗰、那个新闻周期长咗添，因为好容易你，因为你嘅新闻以前如果净系睇报纸嘅年代咧。你今日、听日、后日睇唔到嘅话，你根本可能你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发生啊。但系自从有咗呢个社交媒体咧，嗰啲事情一路都喺度咧。你呢排唔得闲咩？你下一排睇翻，你先至醒觉。哎呀，原来有件咁嘅事发生咗。咁所以新闻周期嗰样嘢，其实我觉得整体嗰个气候冇变嘅。反而咧，我觉得系而家处理即系新世代啦。我唔系讲年轻嗰啲新世代啊，即系我讲紧嚟到而家2022年咁样计咧。公司又好，个人又好，去处理事情，即系特别系讲嗰啲，譬如你话唔好嘅事情啦，嘅手法系有少少唔同咗。以往你好容易避一避咯，即系差唔多系清一色避一避咯。但系而家咧，因为又系嗰句，因为科技嘅问题啦，社交平台嘅发达啦，你 你多咗機會展露喺人前嘅時候咧、 嗯， 其實如果我係嗰個主角，我會覺得我多咗機會，我可以為自己平反 咯。哦 ，OK， 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你話嚇。仲平反你錯曬嘅，其實如果嗰位當事人覺得自己錯，可能第一步佢就唔會 做嗰樣嘢公開先啦、啊，係係係， 或者因為呢個世界真係唔係黑就係白咁簡單嘅嘛，即係可能係有啲未為人知嘅故事，我哋成日都話故事有兩面嘅嘛、 嗯， 你聽完我講我嘅故事，咁我都要聽下你講噶，係、嗯、咪？咁可能有啲事情發生咗。哦、你只是聽到阿 A 的故事，你聽不到阿 B 的故事、嗯、可能他覺得有得出來平凡都不定，所以呢、你整體來說以往會覺得是人哇他避一避先啦，去個旅行先啦、 嗯、 是不是 去讀下書先啦，讀回一年半才回來可能即有一條好漢呢現在未必需要這樣、 嗯 啊、但是你問我、認同不認同 我不知道、 嗯、 因為我叫做托賴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嗯、或者我合作緊嘅人身上，咁但係有時如果你將嗰個 scale 嗰個比例縮細少少咧，即係唔好去量化佢，我係整細佢。就算唔好話個人有問題要避一避啦，甚至乎有啲即係話題又好，即係都可以避㗎，係嘛？咁但係係咪個個都係選擇避咧？而家嗰個資訊咁發達嘅年代咧，其實如果個個都選擇去避嘅話，咁我哋做觀眾。嗰個 冇曬癮啊嘛，完全 又冇咁精彩咯。 係嘅，係嘅。咁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都係好嘅，一樣嘢就係事情發生咗咧，都係要面對嘅。如果能夠即係企喺一個大眾嘅目光之前去面對、去解決同處理咧，其實都係一個榜樣嚟嘅。 嗱，咁我俾多一個例子啊，即係臨尾我俾多一個例子啊，見唔到佢有作品。是不是就是因為一定佢係因為被雪藏了咧？係咪一定被消失了咧？唔一定噶，有啲case 可能係。因为你已经由你出道到而家呢个阶段、 嗯， 你可能踩踏上咗三级， 咁、嗯、 外界对你嘅要求已经再唔 系 一个新人，你已经去到第三级噶啦。咁、 嗯、 而你嘅公司或者你自己，可能一定系唔一定系公司嘅，可能系你自己嘅、 嗯。 你觉得哎呀，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啲嘢唔够好啊！我觉得我而家去到第三级咧，我觉得我应该要有啲更好嘅嘢先俾人哋睇、 嗯， 而可能佢哋会选择去进修、 嗯， 或者去苦练，或者去筹备，去希望咧去将一啲真系得到咗自己起码过到自己个关，觉得自己好骄傲，感到骄傲嘅作品先拎出嚟。咁而嗰个过程，随时分钟可以系一两三年。 嗯、 而唔系一两三个月咯， 都系嘅。 啊，咁变咗，所以我哋唔一定系话好去负面去睇，啊，佢系咪被消失咗啊，被雪藏啊？因为有时可能佢哋真系去磨利把刀， 熬紧啲新嘢出嚟、 啊。我既然由新人一跳咗三级，我希望我下次再出嚟嘅时候，就算唔再跳咗三级，起码都要跳多一级。 嗯、 啊，咁有时可能佢哋会系其实系喺度秘密练紧兵咯。 嗯，明白晒啦。咁啊，今朝早同阿 J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erry 嘅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星期五起调整海外抵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安排。劳工处提醒外佣和雇主，来港外佣届时将以3+4的模式检疫，酒店检疫3日之后，居家医学监察4日。劳工处话，外佣接受医学监察期间，可以在雇主家中工作。若果当日快测阴性，就可以外出，包括乘搭交通工具、进入超级市场和街市等，但会受到疫苗通行证的黄码限制，不得进入涉及不戴口罩或群组活动的高风险场所等。劳工处又提醒，外佣完成医学监察后3日，需要继续自行观察身体状况，每日做快测至到第10日，并在第9日接受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Alan 话仔仔一岁嘅时候咧，佢经常唱 Beatles 嘅 Blackbird 俾佢听嘅。受到呢一首歌嘅 slide guitar 所启发，佢就写咗呢一首叫 Little Boy 嘅 demo。作曲鲍志伦，填词刘卓辉，编曲 Ariel Lai 鲍志伦，监制舒文 Ariel Lai。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鲍志伦《爸爸好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चोनवे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आं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णगीआं।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लों कोविड-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तुहा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vaccine.gov.hk ਤੇ ਜਾ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嗱嚟到咧，即系星期四嘅早上啦。嗱，今日咧乜都冇啦，又冇酷热天气警告，嗯、又冇山泥倾泻啊，嗰啲雷暴警告乜都冇 啦。 暂时啊，系啦，咁啊，风球亦都冇，2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91%。中午翻嚟嘅时候有冇骤雨？ 好咩骤雨？好大雨啊！ 好大雨， 我就好早翻咗嚟啊，已经喺下边等紧啦、 嗯。 但系谂住啊，咁大雨，等一阵先落嚟啦，因为一落嚟就算有遮都湿啊，大雨到 吓， 即系喺广播道口。咁但係等唔到啊，最后等到新闻报道啦、 嗯、 都要行入嚟啦。 係、哦、喎、嗯、都有啲水点喎、 啊。係啊，咁所以呢都开咗遮都湿啊。咁、 嗯、 但係都入咗嚟先啦。 係、 啊、等唔到啊。 夏天啊穿啲深色衫。有阵时揼湿咗透啊嘛，我哋细个嗰啲校服啊，即系读男校嗰啲校服咧，有啲同学咧唔着底衫啊，好中意。 哦，系啊， 系啊， 好 sexy 啊 ，see through 咁 样。通常咩咧？喺嗰啲嗰啲恐怖片啊、惊栗片啊，嗰啲女主角先至会着住件白色嘅衫，跟住就俾人嗰啲魔追杀。 系啊，系啊，系啊，变大佬啊咁样。不过以前读中学， 所以啲麻甩佬突然间。透晒，你话几恐怖啊？比恐怖片更恐怖啊！ 唉，即系阿 O 一讲，谂翻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就算全身湿晒咧，咁啊，梗系有啲同学嘅身形啊靓啲啦。哇，真系你睇佢哋好阔达啊！因为佢哋就咁除咗件衫就晾喺个耳背嗰度噶， 好大只噶。 系啊，大只仔啊，咁样冇办法啦。咁唔系我啦， 读书嘅时候唔紧要嘅，读 系同埋我哋男校啊嘛。 系啊， 系啊，系咁梗系啦。 读完书之后大只紧要。个读书嘅时候大只， 咁梗系咯， 唔紧要啦。几时大只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冇话啊！我近排练细只啊，通常都系练大只噶嘛，冇话越练越细只嘅咁样吓。 有机嘅， 有机 咩咧？佢要减磅，可能去第二个界别攞奖啊，要 系啊，收水。好啦，嗱，今日咧都系想讲啲学校嘢，而延伸咧，即系到呢一件事咧啊，一开始以为喂都惊阿伯咧危险啲，但系咧睇睇下内文咧，又觉得咧都系一件暖心嘅事嚟嘅。嗱，讲咧就系啊，细个你一定会中意打机啦，即系读书年代狂打啦， 而家都中意啊， 而家都中意打手游，即系手。 機遊戲。嗱，話説係咁嘅，啱啱咧都睇到一則嘅新聞咧，就係話有一個伯伯啦，咁啊呢一個伯伯咧之前咧就曾經好沉迷啊嗰個寶可夢遊戲啊。即系攞部手机咧、哦，啊捉精灵，啊捉精灵咁样。你睇到张相咧，其实佢系好似有个风车扇叶咁样嘅。 我记得呢位伯伯啊， 系啦，喺个即系唔系香港啦，咁但系喺周边地区嗰度咧，咁佢就捉小精灵咁啊，揸住架机车。定还是揸住个单车？ 喂，不过讲开先讲啊， 遇到又捉。 其实而家呢个时候，虽然佢嗰个风潮，其实我记得几年前噶啦， 睇几年前。 但系而家咧，仲有喺街上边啊，唔少人咧系玩紧呢个游戏。 少咗好多啦。 我有阵时都去装人哋嗰啲 mon 嘅时候咧，喂，捉紧、啊， 系啊， 系啊，特别你见到啲人咧好古怪嘅，突然间去到一啲好山卡拉嘅地方嗰度踱步啊，原来嗰度有个擂台， 六年前啦，六七年前啦， 有咁耐咩？ 有啊， 系 我2016年拍嘢嘅时候已经玩咗呢个 get 啦嘛，所以好记得。 哦、你玩咗呢个 get 啊？ 即系呢个捉精灵嘅呢个 get 咁样， 而演化成为你创作嘅灵感系咪？ 系啊、哦，都六年噶啦。咁最全盛嘅时期就唔系净系香港啦， 全世界 系 啊，全世界真系。 咁而家咧都仲有嘅，但系真系少咗好多啦，相对起上 嚟。系啊， 喺、啊、外国咧有啲人穿州过省， 系啊， 即系可能喺佛罗里达州，跟住揸住揸足一个州去另一个州嗰度捉一只特别版嘅小精灵。 我哋知系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回响咧、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有多精灵咧，当其时唔知啊嘛，佢系教嗰个谷歌地图去帮你揾啊嘛，去咗一啲咧军事禁地啊嘛。 哦，系啊。 area 軍事設施啊，所以話嗰啲嘢你唔可以嚟，跟住先同佢哋嗰個遊戲供應商，喂，有啲地方你真係唔擺得嘅，啲精靈擺得喺度， 玩玩玩又冇咁過火啊！ 俾人捉咗第二啲嘢，捉咗外星人， 外星人啊， 唔係捉係係俾外星人捉咗啊！ 係啊，咁啊都係麻煩。喂，呢個周邊地區嘅伯伯咧叫陳三元啦，咁啊為咗捉精靈，咁啊大家都有睇過呢啲照片嘅啦，話佢喺咧單車車頭嗰度咧裝咗嗰啲手機嗰啲支架，裝咗72部手機同時捉咁樣啊！72部， 你撳都撳唔切啦，我都唔明 白。你都撳唔切啦咁樣。但係呢一張相咧就風魔一時啦，就話有人稱佢叫做呢個寶可夢大師啦，因為我估咧設計遊戲嗰個人咧都冇諗過有啲人用72部手機去不斷裝， 仲多過嗰個程式設計師 啊，係啊， 嗰個 designer 都可能冇咁多， 係可能得10個人設計呢個遊戲啊嘛， 個 designer 都冇咁瘋狂啊， 係啦係啦，咁啊原來近呢一兩年咧，好似就話少咗出動呢、這個伯伯，咁大家係咪以為疫情啊成咁樣啦、原來咧，伯伯咧就因為 他爆咗機啊！ 啊，唔係啊，佢身體有恙、 哎、 啊，因為中風咧就無法說話，同埋正常行走咁樣，半年幾咧就已經冇玩呢一個遊戲啦、但係咧，可能啊，玩得手機多，腦筋都靈活咯。康复、重新坐上自己的坐骑嗰度啊！ 再捉过， 系啦，再捉过。不过咧就冇行72部咁霹雳啦，行25部啫。 哇， 25部都好劲啊！ 你叫我咁，我3部我都搞唔掂啦。 好彩咁架系单车啫， 系 即系而家听闻都好似想立例啊！如果的士车头唔可以多过2部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咁但唔知啦，佢呢个捉小精灵可能有唔同嘅，即系个玩法唔同。因为你的士师傅系揿单噶嘛，你抢嗰下可能真系急啲。但你小精灵呢个可能会 香港呢就好好嘅 悠闲， 因为点解呢一定有一项呢就要驾驶不专注，咁佢一定中，点都一定中嘅呢啲位係咪先， 係啊，咁样咁啊睇返伯伯呢就话啊，其实玩呢个游戏呢可以保持心态乐观，而且呢就每日都有新嘅小精灵，就令到佢人生呢满希望咁、样， 每日都有 有间唔止有啲新嘅会推出 嘅。我成日都怀疑，因为我冇玩过咧、去到而家仲有冇新嘅精灵？ 有，应该有嘅，有嘅，有 咁多年喎、 啊，有 边得嚟咁多精灵捉晒啦？ 咁会再画噶嘛？ 嗱，好似我同小白 都有电影版啦、啊， 沉迷嗰个足球小将嘅游戏。 一讲开呢个游戏咧，我都嚟， 你就一定会喺度谂啦。嗱，钟哥，你有睇足球小将啦？嗰啲主角色啊，小志强啦，大志伟啦，系咪先？你嗰阵时做环节喺晨光做环节都 讲过讲 到啊，系啊，好啦，依家仲踢紧，小志强踢紧边队啊？你知唔知道？去咗边个国家揾食啊？ 西班牙， 唔系意大利， 去咗意大利， 祖云达斯 系啦。大志伟啊，去咗西班牙 巴塞， 第一个运动员嘅年纪嚟讲咧。照計應該退咗役噶咯喎， 係啊， 啊 你知唔知佢最絕密嘅一個玩法係咩咧？ 佢就係咧一個嘅角色啦。 嗯， 佢呢個角色就算我揾佢係去咗攞翻小志強啦，去咗祖雲達斯。 嗯， 佢呢個角色有幾個唔同版本嘅，即係例如祖雲達斯嘅小志強咧，佢都有分唔同嘅 level 嘅，喺唔同情況底下用唔同嘅小志強咧，佢就可以出唔同嘅效果。 哦， 咁你喂？你玩曬嘅，跟住佢創造咗一個新嘅環境出嚟，你又要去揾翻嗰個，係啊， 然之 無限啊， 無限出，無限踢。我估小志強同埋戴志偉係唯一當今球壇從不收裂，從不。永不言休嘅一个足球员， 佢两个真系冇得顶。 佢两个可能系踢到咩元老队啊，嗰啲嘢都继续踢紧嗰啲。 冇老到，有啲咧仲要安排佢咧，有啲好渣嘅角色啦，足球小将啦，都踢到 J League 嘅，即系都踢到职业队。 高真 系啦，明明有啲咧谂住中途放弃足球，因为踢即系球技太差啦，或者没有天分啦咁 样。我记得嗰阵时个剧情系高真，我唔知有冇我讲错啦。高真唔系呢个剧情咧。系要翻屋企帮手嘅， 系 即系佢唔知高中咧完咗南国之后咧，系要我要翻屋企帮手啦， 帮到手嗰啲啦， 系啊，我唔会再玩足球。 其实好现实嘅呢个都呢、這个好多人都系放弃咗足球梦想，帮屋企手做生意啊，因为家境嘅问题咁样系咪啊？ 系 啊， 不过系嘅。另外再讲下捉精灵，点解捉极都捉唔完系啱嘅，即系正所谓呢、這个正所谓呢个世界嘅小偷，捉咗咁多年仍然都有小偷， 系啊， 你系知道啲嘢系捉唔完噶啦。 喂，你有冇玩过咧呢个捉呢、這个呢、這个宝？可梦嘅游戏， 我曾经试过，我冇自己装过呢个程式。嗯、 哦，我有装过、啊， 我冇装过。咁、有一次咧，就有个朋友好沉迷嘅，咁啊，佢直头系点样咧？有一次送佢翻屋企嘅时候咧，喂，唔好行呢条路啊！我话点解？下边嗰条路咧多好多噶， 行下路， 行下路啊！哇，但行下路好远噶，唔紧要，行下路啊！ 好彩你知佢系捉精灵啫，依家七月流流。琴日开咗门嘅，下边嗰条路好多啊！以为好多咩？原来捉精灵 系啊，即系答正系今晚啊！ 嗯， 今晚即系今日七月十四。 唔知啊，好多说法，有啲又话系一个月，有啲又话一日， 有啲又琴日。 如果根据咧，即系传统嘅讲法咧，总之踏入农历七月一号就开咗。咁、但 系 有啲人咧就话唔系啊，要七月十五。 系啊系啊。 咁如果计七月十五咧，就系今晚嘅凌晨。 嗯 啊，唔知计啲指时定咩事啦。 系系。 总之系今晚。今日 我哋唔系好识啦，我哋就。 而家系七月十四啊嘛。听日咪七月十五咯。 哦。听日后日咧。 七月十六咯， 系啊， 系咪好惊咧？再过一日七月十七啊，咁样系，咁啊，大家中意玩游戏啊，记得适可而止啦，吓，嗯。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 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冯允谦啊，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今日冇缺席啦，大家翻工翻学咧，记得准时啊！ 喂，早两日嘅时间咧，咁我见到我哋位处九龙塘广播道啦，我哋下低一间浸会大学咧，咁啊有啲宣布就话成立全球首个叫做图灵人工智能交响乐团咁样。 好啦，咩叫图灵？ 简单就图灵 电脑之父啊， 我哋系啦，我哋唔好研究图灵呢两个字，我哋斟酌于人工智能交响乐团。咁佢咧就話會全球第一個啦，咁啊會呈現咧就係由一啲叫經典嘅偉大作曲家或者演奏家去到重新再manage 過嘅一個新嘅叫做歌劇或者劇譜咁樣啦。咁佢話到咧入邊其實咧成個嘅人工智能啦，咁啊亦都係代表住一個藝術同埋表演嘅領域咧，又去到一個新嘅里程碑啦。咁當然就真係厲害啦，因為特首都有去，咁亦都真係睇到哇！人工智能嗰個領域咧，去到越嚟越大咁樣。我哋有陣時都會講嘅，可能連埋我哋廣播呢行咧，遲啲都會有即係受到人工智能嘅挑戰。係 啊，之前都講過啦， 冇錯啦， 最高危被呢個 AI 取代嘅職位係第一位嚟噶。 我都唔係，都唔係第一位，都唔係第一位。依家最新個算法係。无人驾驶，应该是司机啦，系。 无人驾驶呢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其中一个肯定是高危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大陆有两个试点啦，重庆和郑州已经有无人驾驶的的士啦。 是啦，无人驾驶呢佢当然啦，我哋有时在外国都仲见到，例如美国咁样都仲见到佢是无人驾驶有危险性在度。 是啊， 即是撞到车啊，或者撞到人啊，受伤啊，甚至乎身故啊咁样。咁但是无人驾驶呢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科学家已经预言了其实在未来的世界上面无人驾驶肯定是一个主导来的。主导成点呢就是例如我上下车。我上下车的时候我真的在个 GPS 那里就按个掣或者我就按都不按。将来的世界可能就是讲的。我要回广播道这样。那么就帮你呢就制定了你去广播道那条路线的。那么你说全世界现在还有那么多意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譬如我即看回很多意外就是那个电脑控制架车行驶嘅时候咧，佢冇嘢，咁佢就系靠侧边嘅一啲嘅 sensor 去到睇下佢个路面嘅情况有冇啲突如其来，譬如有冇动物啊，有冇啲人踩单车啊，揸电单车啊，即系其他车个距离咁样噶嘛，佢哋要靠 sensor。但系全世界都系用呢个 AI 去到行嘅时候咧，佢就唔系净系靠 sensor 啦，佢就系靠电脑嘅高速嘅运算，即系例如我架车同阿欧架车。已經兩架車個定位就知道喺邊，佢就 兩個 device 已經知道個距離喺邊， 已經知道距離。咁嗰個叫做意外嘅發生咧，就會再大大減低。 所以再推算落去咧，其實我都話佢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咧 ，Matrix 嗰套戲咧係真嘅。 係啊， 第時咧我哋個個瞓咗喺個膠囊裏邊唔使喐噶，因為我哋入咗一個元宇宙啦嘛，元宇宙先至係宇宙啊。我哋呢个真实世界变咗一个壳啊！ 钟哥，你嗰个二十世纪杀人网 络，廿二世纪 杀人网络，即系 Matrix 之前 二十世纪系另外一套戏嗰 个，系呢二十世纪少年，系二十世纪少年。我话你嗰套之前咧，应该已经系 AI 智能叛变先。 哦，系啊， 即系应该插呢部戏，因为依家啲 AI 有感情嘅，不过嗰套。 依家嘅 AI 咧系识得自己学习，学习好正常啊！即系譬如我系你身边嘅Siri 咁先算啦。咁钟哥你口味系我好中意食甜嘢咁样，或者佢有个偷听功能，咁你一写话哦今晚食咩好啊 Siri， 咁佢咪全部都系甜类咯，即系糖不甩啊。甜品啊糖水啊咁样哇正喎 ,Siri 咁了解咁因为有个学习嘅过程。我讲多少少依家咧好多咧 AI 人工智能咧佢识得沟通，唔系同人，系 AI 人工智能同另一啲嘅 device 去沟通。 系啊，佢哋互相去到学习，互相倾谈，系啦，互相讲一啲生死嘅问题。 我之前都系讲过一单新闻咧，咪有一个程式管理员咧，佢曾即系佢系负责同嗰个 AI 去倾偈噶嘛。跟住佢系公开咗一啲佢哋嘅对话， 系啊， 然之后俾人炒鱿鱼咁样，咁就 系 咯。佢點解有七八？如果冇記錯，那個話那個 AI 有七八歲的智能。喂， 佢會成長噶嘛、啊？可能佢好快咧變咗七八十歲噶咯喎。 係啊，咁、即係你覺得佢會老死係嘛？你想講係嘛？即係你又唔需要咁驚自己佢會老死咁樣。 所以佢就會計算，如果一個電腦唔想老死， 係 佢應該點樣做咧？ 佢要生存咯， 佢有好多方法。 係佢要生存咯。哇！啊、所以即係去翻小白嗰個討論，講真又識得學習，又有自己嘅 community 係咪先？你識得演奏有幾出奇啊？ 係啊，咁但係我哋頭先講翻就係話，例如車咁樣啦，咁佢哋就以後嘅世界就自己識行噶啦，因為佢哋曾經。都讲过咧，就系话叫揸车，我哋而家需要揸车啦。揸车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系笑话，所以笑话系咩咧？我哋而家会唔会用马去到代步啊？唔会啦，马净我哋都净系一个马圈入边见到佢跑下跑下啦，系咪先？但系以前啲人咧，其实佢哋靠马去到代步噶嘛，甚至乎系行军啊咩都，佢哋都要靠只马嘅。咁而家我哋望翻马咧，就真系一种宠物。咁啊，将来嘅世界变成点咧？就系揸车就变成一个兴趣， 系啦，或者 car racing 咯，即系呢一个 比劲啦，较劲啦， 较劲， 可能真系高智能方程式会弹咗出嚟，都唔出奇噶，系咪？咁你人工智能再加人。合體變成咗一個新嘅項目，又唔出奇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好多呢啲嘅擔心，會唔會失業啊各樣嘢啦。咁、但係原來咧，連埋啲叫做世界首富，即係又搞汽車，又搞太空，又嗰位咧，佢亦都講過咧，就話 AI 將來嘅世界咧，就肯定咧會係人類其中一個重要嘅夥伴。不過佢就道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佢話：我哋會唔會人類從此就係冇咗要失業咧，冇咗工作咧？佢話唔會。因为咧，当 AI 取替咗我哋其中一啲工作，例如司机咁样啦，我哋人类一定系有其他嘅工作咧，系需要继续去担当， 就系、是、管理翻个 AI 啦。 系啦，佢当然系管理其中一个啦。但系如果话我冇管理嘅，咁人类嗰、那个佢话生活嘅质素咧，系肯定系会提升嘅、 哦， 因为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嘅事情，咁啊令到我哋唔需要咁劳碌啦。咁、所以佢话咧，点解我哋要继续研发呢个 AI 就唔好成日谂住去惊佢。有啲嘢咧，佢话到当机械人帮我哋处理咗嘅时候咧，我哋人类应该系进入咗第二个新嘅境界。喺呢个境界上面，我哋有一种新嘅生活态度、新嘅生活方式。咁、我哋应该咧去谂下，我哋点喺新嘅生活方式入边咧，再做得好啲。 咁咪即系全世界变成二世祖咯？嗱，我进入咗一个新嘅世界，唔使点做，生活好舒适。可以瞓喺度，有人幫我做曬啲我唔想做嘅嘢。 到時機械人圈養我哋， 係咧，仲唔係一個二世祖嘅生活？ 係啊， 咩都唔使做。 呢個都有機會。咁但係佢即係講出一樣嘢，就話當一份工作冇咗嘅時候咧，第二份工作亦都會出嚟。其實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叫做商業社會嘅新陳代謝，咁亦都係不無道理。 係嘅，不過雖然而家咧都就嚟八點啦，都早啦，大家。咁如果AI 未至於去到咁勁嘅時候，俾心機做嘢啦，開工啦。 而家唔好發夢住啊！而家 咁啊，睇埋天氣啦。今日大致多雲啊，間中咧有驟雨同埋雷暴噶。最高氣温咧大概31度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南風啦。留意啦，依家27度氣温啦，相對濕度94%啊。 核電站同埋周邊地區上個星期遭到炮擊，俄烏雙方互相指責。俄罗斯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核电站的情况。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密谋暗杀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布通缉令。司法部说，来自德克兰的45岁男子普尔萨菲曾经出价$300,000买空杀害博尔顿。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前年一月被美国无人机击毙。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朗的态度一直强硬。他发表声明说感谢司法部采取行动，又说伊朗的统治者是骗子、恐怖分子和是美国的敌人。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的指控是毫无根据，警告华盛顿不要以此为借口对伊朗国民采取任何行动。皇家马德里2-0击败法兰克福，第五次夺得欧洲超级杯。赛事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应届欧霸杯盟主法兰克福在早段表现较好，但是应届欧联冠军皇马站稳阵脚之后取得较多控制权，更在37分钟凭着艾拿巴的入球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换边之后，皇马的优势更加明显，宾斯马在65分钟扩大比数，协助皇马正胜两球捧杯。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7，英镑9.587，瑞士法郎8.331，澳元5.562，加元6.143，新西兰元5.033，欧元8.085，

热爱重型音乐的band友陈利峰，交通意外之后成为四肢伤残人士，被迫放低兴趣，但是一件科技产品帮他再次踏上舞台。 四通八达，主持邱艳。 12年前，何艺星老师进入了林卓瑶的生命，为这位智障的妹妹和妈妈阮佩玲开启了七彩世界。 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新节目，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嘅普通科门诊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嘅婴儿接种呢个疫苗。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副作用通常都好轻微，同埋好暂时性嘅，譬如发烧啦、针口痛啦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嘅。咁我哋再次呼吁家长就唔好犹豫啦，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上的8:13啊，咁先同听众睇一睇我哋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啊，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咁啊，虽然都31度啦，不过都已经凉过上即系前嗰排好多噶啦吓。展望啊，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咁啊，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咁啊，而家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好天气，好好嘅空气添啊吓。 系美股。市都幾好喎，點解呢？其實呢，昨日美國啊公布啊7月 CPI 呢按年呢升幅啊由9.1呢回落去到8.5啦，較市場預期的8.7更加之低喎，核心 CPI 呢維持喺5.9嘅水平啦，咁啊同預期嘅 6.1% 即係為低啊，通脹嘅壓力呢舒緩啊，聯儲局9月加息嘅預期呢有機會降溫，所以呢刺激咩啊，刺激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做好。嗱，道指升几多咧？升535点啊！嗱，标普500指数咧升8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60点啊！咁啊，呢啲科技股咧都领涨啊！咁令到咧，今日啊吓，即系叫做港股咧都有机会咧有一个好嘅势头。咁你见到咧，就算早两日咧都有讲只阿里巴巴啦，即系同时段，我记得同小白同埋钟哥都有讲阿里巴巴咧，咁啊最大嘅股东咧软银。咁啊，提前減持阿里啦，咁套現咧接近咧2700億啦，咁但係咧美股時段咧，即阿里巴巴咧都依然係升上去嘅。你諗下，琴日個 CPI 咧幾咁緊要，即係同香港一樣啊，係咪先小白？即係你話，如果香港個通脹係咁升，係咁升。到时咧，我哋啲两餸饭咧，依家有个新嘅说法，叫两餸饭指数。 嗯， 咩叫两餸饭指数？ 就睇下两餸饭到底 几多钱啊？因为旧时用嗰啲 Big Mac 啊嘛，巨无霸指数啊。如果你话华尔街方面啊，美国方面，香港咧两餸饭指数。嗱，我问一下小白先。嗱，依家你出边咧食一个两餸饭。大概几多钱咧、 啊？你讲唔系嗰啲铺两餸饭嗰只 set 啊嘛？是 啊， 普通真系两餸饭嘅话咧，即系、我入餐厅嗌嘅话咧，你一个饭都差唔多，你一个餸都差唔多，譬如可能八九十蚊啦。咁、你两个饭再加一个餸，咁啊白饭亦都要钱啦。咁、其实随时都二百几蚊落楼噶咯，系咪先？咁如果你真系 呢啲就系上馆之食啦。如果你话喺街排嗰啲 街嗰啲两餸饭咧， 即系20-30蚊， 20-30蚊有一个， 有斩获啦。 仲有一个咧，两餸饭除咗系讲个價錢嘅指數之外咧，仲睇下兩餸飯佢嘅質量， 係啊， 質量指數都好緊要。佢啲兩餸飯咧，佢話就話同你講咧係有雞翼噶啦，可能你會發現喂之前咧四隻炸雞翼，而家得翻三隻炸雞翼，佢價錢冇變噶。 成日都有呢啲指數嘅啦，而家兩餸飯指數之前有一個咧， 唔係兩餸飯指數係冇嘅，我講出嚟嘅頭先。如果有報章再 cover 咧，就係我講先嘅啦。 其實都 係冇呢件事嘅， 都係啱嘅。有高爭牌指數啦，其實都啱嘅。譬如話喺啲經濟不景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啲咧比較平民化嘅一啲大型連鎖店咧，佢嘅股價就會升嘅啦。咁即係話大家冇錢去消費嘅時候。去曬嗰啲地方消費，咁嗰啲地方嘅業績咪好咯，跟住股價就會升噶咯。 咁因為錢咧就嗰陣時候就往低流啦，大家咧為咗生活啊，為咗糊口啊，咁就嗰啲企業就有得做咯。反而咧，如果經濟好咧，啲 luxury 啊嗰 啲 咧高級消費品咧就會有得升。咁呢個就係正正應驗到啦。你見到香港市況都係唔好噶，即係譬如我晏晝喺中環咁樣，即係舊時都大家都會啊食好好啊，跟住打下卡啊，食啲貴餐廳啊，啲打工仔，但唔係噶，依家你見到咧，中環未開咗間兩餸飯鋪頭嘅，哇，嗰日落雨咧，排長龍咧，超過30人， 真係落雨都要排啊！ 不過呢個所謂嘅兩餸飯咧，其實到而家變咗一個好特色嘅熱潮咁樣，有冇留意？即係越開越多。唔係話淨係喺街邊檔，我都話有啲嘅大型少少嘅叫做超市形式嘅地方啦。都而家賣埋雙餸飯，另外有啲咧唔係做開雙餸飯嘅鋪頭咧，都改咗做雙餸飯。咁所以見到好似大家都接受咗，亦都好需求啊！呢一個出現啊， 係咁希望今日大家唔止食兩餸飯啦，可以食到三餸飯咧，因為夾埋美股做好啦，咁帶動咧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咁啊，琴日咧港股就受一啲叫做內房股嘅陰霾影響啦。咁啊，瑞銀咧就削呢個碧桂園啦，同埋咧呢一個咧龍湖地產嘅評級，咁啊拖累咧大市就要走低啦。咁所以有陣時染藍之後，即係納入恆指成分股咧，如果嗰只恆指成分股咧表現麻麻地咧，就拖低大市。事啦，睇嚟今日咧，可以乐观啲嘅。 纳入咗之后，又一个魔咒嚟噶嘛。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努力加餐饭啦吓，咁啊，转个头咧，同大家讲下今日嘅优惠情报啦噃。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下啲优惠嘅，转个头咧 ，TDC Hotline 咧就会讲多啲即系美食博览嘅嘢啦。我估计啊，我估计啫咁样。咁但系咧，此刻咧，我就想讲，你去叫做享受呢个美食博览之前咧，有机会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咧呢个优惠详情咧，今早咧喺交通时段啊，一讲交通 ，Toby 啊入嚟啦吓。阿 Didi 都有讲嘅，一阵先再跟进翻。我哋睇翻个紧急嗰个先， 即刻望一望先啦吓。呢个咧就系位于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快线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咁啊呢个地方就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啊吓，近青龙头嘅快线咁啊非常挤塞嘅。咁啊龙尾咧就扫管忽，咁啊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咁啊大家真系即刻要揾路走一走。呢个条路仲可能仲行到一下路，有机会。 系 咪唔知喎？ 我都不敢多言啊，其实比较难揾啊。 系咯， 第二条路 你熟啲， 因为屯门公路系啦， 冇得走咯。 你一系就有机会睇下会唔会落到落深井，咁就出翻出 去。呢个时候咧，好认真地讲，你真系要俾啲耐性啦。因为你都系前面后边都系塞住嘅时候，你真系要俾啲耐性。 系啊，互相忍让啊。 扭开心机，听下我哋三位男士柔和嘅声线 你会更加猛嘅，唔系讲笑啫。嗱，讲呢一个啦，咁如果有单车咧，可能帮到手啊吓、 嗯， 即系即系抛弃架汽车。踩單車可能會快少少，嗱，中環咧去到灣仔嘅海濱長廊咧，今個月就設有呢個行人單車共享徑啊，咁啊，30部嘅單車咧免費借用，咁呢個都幾好啊嚇，俾大家咧即係去中環。去到灣仔咧，有多一個選擇。 今朝阿 Didi 都有講到呢一個啦，而家係試行性質啦。 土木工程拓展處咧會有一年嘅試 行啦， 係啦試行嘅。咁啊喺月底嘅時候咧就會開始。 喂，原來一公里㗎，1K 㗎啫。 係啊，一 K 㗎咋？係啊， 我以為即係有陣時自己揸車或者搭車咧，成日覺得灣仔咧去中環咧都有一段距離，因為要塞幾盞燈啊。 呢個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就算係彌敦道咧，你講緊係由太子去到尖沙咀咧，你。本身站都多啦，巴士或者港鐵站都多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嗰個里數咧，佢唔係好多嘅啫喎。 係啊，係啊。譬如以前喺演藝讀書嘅年代咧，咁啊成日落大會堂睇戲咧，我哋選擇嘅通常都唔會係搭車噶啦，行落去咯。 係啊係啊， 因為其實行落去都可能十零分鐘。 係啊係啊，你揾得車嚟再上埋車又落車， 好煩啦！你知灣仔個站又深喎， 你 落到去到嗰邊又上翻嚟，仲遠咗。不過咧都好，真係好奉勸一句咁多位啊。咁呢個係一個試行啦，咁亦都係免費啦。 係啊，免費 嚇。咁希望大家真係愛惜下嗰啲單車啦，同埋真係大家為其他人用嘅朋友們著想，唔好。整爛佢啦，亦都唔好自己霸住曬啦。 係啊， 即係因為你一免費，又或者呢個咁靚嘅海景咧，會有好多人會爭住用嘅。咁就唔好自私地諗住據為己有啊，或者破壞佢。 係啊，睇下佢到時嗰個 app 咧，會唔會喺呢方面即係著墨少少？即係例如到底你可以 hold 住架車幾耐，會唔會有時限啊？各樣嘢，因為佢都幾好嘅，佢應該係可以透過佢哋嘅軟件咧，就睇到有幾多架車係 free 緊出嚟，你可以去用嘅。 因為唔知道啊，即係譬如話，哎呀，爭兩步可唔可以踩埋落銅鑼灣啊？即係嗰啲咁樣。 依家試行咧，依家 算係去埋北角噶咯咁樣。 咁大家自己即係守規矩啦。 依家試行。咧就得30架車嘅啫，其實咁啊，即係有3架咧就係3輪車，3架就平衡車，3架就輔助碌單車，成人單車得15架嘅啫喎。嗱，數學題啦，點分配咧？成人單車就15架，3輪車就3架， 唔知啊， 系啦，兒童單車就6架喎， 因為之前係啦，共享單車都即係冇辦法啦，都結束啦， 未，依家仲有品牌營運， 而家仲有嘅， 係啦，都好多都冇辦法啦，睇新聞都見到啦，所以希望大家用嘅朋友們真係要愛 小心啦。 不過我都相信咧，佢只係局限喺嗰個區域入邊用嘅，即係嗰1公里用嘅啫，其他地方就應該揸唔到出嚟。 係嘅， 咁啊都有個 app 嘅，咁個按金就100蚊啦，咁大家即係上網咧了解。更加多啦，其實呢啲叫做共享徑啊，或者步道咧，都係俾大家咧多啲做運動，咁啊，提升身心靈健康。 係啊，同埋有咁靚嘅海港，咁啊，俾大家喺嗰度踩下。 嗰個位如果踩單車真係好靚， 係啊，真係靚。嗰個基本上係打卡位嚟嘅，即係等大家可能中環翻工嘅朋友咧，即係休息下嘅時候就望一望個海景，跟住咧就踩去灣仔或者踩翻去中環咧，咁啊再搏殺過。 冇錯冇錯，咁啊今日咁嘅天氣就未必啱踩單車啊，因為都係大致多雲嘅，間中都有驟雨啦，同埋雷暴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依家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94%，系时候听下 TDC Hotline 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今日登场嘅美语健生活博览咧，就同同期嘅年终盛事美食博览，一连5日咧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至到8月15号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今届博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诶， hey， 早晨啊，私分，今年美语健生活博览咧就会有超过150个展商参加嘅，呈现各类嘅美妆、美发同埋养生保健产品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今年仲新增咗咧健身器材啦、服饰同埋营养补给品等等嘅展览。除咗继续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啦、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国际美容健康总联合会同埋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嘅展团之外咧，今年仲新加入咗咧中国香港健美健身总会同埋国际美业评审总会嘅展团嘅。 阿 Baron 啊，唔知有冇啲咩特色产品可以介绍俾大家咧？ 系，当然有啦。咁一啲肌肤脆弱嘅朋友咧，其实可以试下咧，有一款咧系有机产品证书嘅鲜果净能卸妆水嘅。咁佢系独创有机花嘅配方啦，咁亦都蕴含咧丰富嘅维他命同埋多种水果同埋植物营养嘅。咁仲有澳洲本土一啲珍贵独有嘅花果精华，咁诶绝对咧系为皮肤而设嘅排毒美肌鲜果汁嚟嘅。咁如果想保养好皮肤咧，当然都要照顾埋身体啦。咁有参展商咧就带嚟一款咧就系瑞士抗压力减疲劳嘅纳米胶囊，咁里边咧系含有维他命 B 六啦，同埋镁嘅，咁咧系有助维持心脏健康啦，同埋神经系统嘅正常运作嘅。咁可以减轻压力同埋疲劳嘅同时咧，就仲可以咧增强新陈代谢嘅。咁如果想保持身体健康，咁最紧要都系要做多啲运动啦。咁有参展商咧就会带嚟一个家居健身器，咁只系重咧系 2.5 磅嘅啫，咁而佢咧呢个弹性训练嘅抗阻力咧系可以去到40磅，即系18公斤嘅。咁有咗佢咧，就算喺屋企或者办公室，亦或去紧旅行咧，其实都可以咧随时做呢个力量训练嘅。 嗱 ，Baron 啊，我知道咧展期期间咧都会有好多嘅精彩活动嘅，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 好啊，博览期间咧，咁我哋都会举办好多嘅活动啦。咁而今日咧，其实我哋就会请嚟咧五星级酒店中菜行政总厨何伟成咧，为大家咧去示范顺德菜嘅，亦都有咧中国饮食文化大师阿尹达刚咧就会嚟分享一啲高级嘅宴会菜式啦。咁同埋亦都有著名酒店行政总厨阿马荣德师傅咧系嚟示范呢个怀旧经典菜噶。咁另外咧，香港家私装饰厂商总会咧亦都会火拍呢个香港 VRAR 协会咧，同大家分享元宇宙加艺术嘅，咁啊讲解一下咧点样利用元宇宙啦。在虚拟网络的世界里面是用 3D 去呈现家居设计和家私摆设的。咁咧喺星期六啦，我哋仲会有咧亚洲超级模特儿大赛嘅时装表演啦。咁而同场咧亦都有影拳术嘅示范表演等嘅节目嘅。咁而中意手作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嘅保鲜花体验工作坊啦，仲可以玩埋咧呢个皮艺嘅，甚至咧系可以有一啲当铺嘅招牌制作嘅工作坊添嘅。咁而星期日啦，我哋就请嚟咧美容及食疗专家阿 Yoko 曾咧，就会同大家分享护肤新常态嘅，亦都会有。是中国香港健美健身总会是来预演香港健美锦标慈善公开赛的庆回归杯。 我知道其实展览期间还会有很多的折扣和着数优惠，不如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大家记得上大会的八月食住买的网页，在那里其实已经有近200张的电子优惠券和各类的着数情报可以给大家拿到的。例如有买这个墨西哥鲍鱼送2014年的澳洲红酒啦，咁亦都有买满40蚊咧就可以用10蚊换购嘅意大利蘑菇松露酱嘅，咁每日嘅限量咧只系20件。咁另外仲有台湾直送嘅椒麻拌面啦，亦都有冬瓜茶。咁同埋咧有日本製造嘅快棉枕咧都有買一送一嘅，咁仲有好多展商咧，其實每日都會推出一啲限時1蚊快閃優惠嘅，咁好似有譬如1蚊一條即食嘅紅石榴翼啦，都有1蚊一隻焗雞啦，同埋1蚊買韓國泡菜大王水餃嘅增量裝等等嘅。 唔知道會場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阿 Brian 咧亦都可以同我哋簡介一下咧。 好啊，咁為咗要保障大家嘅安全同埋健康啦，咁今年嘅展場嘅範圍咧，咁包括展位。里边咧都系唔可以饮食或者系提供试食嘅，咁啊会展咧系会有指定嘅地点咧系提供餐饮服务嘅，好似上个月嘅书展一样啦，其实八月嘅展览咧亦都系唔会设有呢个实体门票销售嘅，入口咧亦都唔会设有现金售票处啦，咁改为咧喺入口系有八达通收费站嘅，咁入场嘅朋友咧亦都要记得系要用翻呢个安心出行啦，同埋要准备呢个疫苗通行证嘅，咁如果其他嘅防疫措施嘅详情咧，大家可以去翻展会嘅网站咧，睇翻嘅。 嗱，除咗美宇健生活博览同场嘅展览咧，仲有美食博览、茶展同埋家电家品博览噶噃。嗱，至于门票方面，只系需要25蚊就可以去晒4个展览啦噃。以上4个展览连埋尊贵美食区嘅套票都只系40蚊啫。详情咧可以上到去贸发局嘅网站查阅噶。 博览期间，大家记住上八月食住买网页攞齐各项着数优惠入场购物啦。

有一类型嘅电影咧，就系叫做居安思危型啊，即系话好地地嘅，冇嘢嘅，但系咧俾啲危机你，哇，可能会有事发生嘅，等你惊下，然之后就利用嗰种嘅恐惧，令到你追看嗰套电影啊嘛。咁呢个其中嘅我哋所以有阵时咧会称之为一个灾难电影咧，即系嗰个灾难唔系话呢套电影拍得好烂。嗰種災難，而係發生一件事，咁所以呢件事令到大家好驚，於是乎咧就去睇究竟裏邊嘅角色啊，或者個劇情發展係點樣。咁啊，即一路落嚟電影咁多年咧，都有玩呢一個橋段嘅。咁但係嚟嚟去嗰個套路係差唔多嘅。嗱，首先佢開始嘅時候，必定係一個好冇乜嘢發生嘅情況， 啲人喺度踢緊波啊，食緊早餐啊，去超級市場買嘢啊， 咁然之後咧，跟住突然之間嗰個危機就出現啦，咁我哋大家咧就會個成個劇情180度大翻轉，然之後啲人咧就會諗下點樣去逃生，又或者離開嗰個困局啊嘛，咁譬如話好早期咧，我細個嘅時候睇過有兩套，我就記得好清楚嘅，咁一套咧就叫做《海神號遇險記》，咁就讲一隻游轮啦。咁当然呢就未系太唔系 Titanic， 唔系 Titanic 嗰隻啊。Titanic 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嘅灾难电影，但系 浪漫式嘅灾难， 浪漫去包装咗啦。咁呢个佢真系一件，即系佢只讲呢隻游轮，跟住就要沉没，跟住里边嘅人点样去逃生，即系呢一个故仔啦。咁另一个呢就系、是、都系70年代啦，就系、是、冲天大火灾，咁就为一个摩天大楼去到顶楼嘅时候。但大家救唔到喎，上面火燭喎，咁點樣營救呢？又係一班人原本喺上面開緊 party， 咁跟住哦發生火警， 係 依鄉笨影嘅群眾們點樣走呢？咁就係又係一個故仔啦。呢兩個你哋睇過咁多嘅電影又好，或者電視劇又好，有邊類型係呢一個款式嘅咧？ 歐肯定大把啦。我自己記得嘅話咧，有幾套嘅。第一套 Volcano 係火山爆發啦，咁上下啦，中文 冇機同火山乜嘢？ 係啊，係西片嚟㗎， 西片嚟㗎、 哦。我以為係南韓片啊，因為咧韓國片咧都有 中文 係 咩咧？ 好多呢啲災難，即係南韓咧同埋日本咧。是灾难电影啊，要卡电影是都是好王者噶啦，特别是南韩依家即系拍好 多，其实佢丧尸嗰啲片咧，佢都当系灾难片咁拍噶。 佢之前有套唔知乜乜山啊，又系拍火山爆发嘅，跟住另一个就拍核辐射泄漏嘅。全部都是灾难嚟嘅， 系啊，咁有几套头先讲过，譬如volcano 啦、火山啦，跟住另外有一啲咧，嗱，头先阿钟哥都讲咗个咧，譬如 Titanic 仲浪漫去到包装咗一个嘅， 仲话阿小白讲嗰个 volcano 应该系咪活火熔城啊？ 系，活火熔城，系啊， 我有睇喎，活火熔城， 系啊，咁嗰套又系因为火山爆发，又开头咧大家买下嘢，好简单嘅生活，跟住突然之间咧就因为个火山爆发啦，佢仲系咁样包装嘅，可能大家正常生活嘅时候咧， 1997年啦， 系啦，就会突然间好似有少少地震。跟住有啲人就嘿冇嘢嘅，即都系有呢啲咁嘅剧情嘅。 我咧同小白未去富士山行山嘅，跟住小白都有少少吓我嘅。嗰阵时喺山脚嘅时候，其实富士山咧都有机会咧， 系啊， 会爆发嘅。 其实 佢喺山脚嘅时候啊， 佢系 够间咁样 讲。呢个唔系我讲噶吓，即系连埋日本嗰啲大学嘅地理教授，佢哋都系话，其实而家都系入咗入去佢哋一个，系因为佢活火山啊嘛。是火山的活躍期嚟嘅，咁啊 算法就差唔多啦。 根據翻個統計， 係 嘅，係啦。咁但係幾時爆咧？咁當然啦，佢大家放心。其實富士山側邊咧就好多嗰啲 sensor 嘅，就其實佢少少喐咧都會即刻 sense 到就叫人走嘅，就唔會諗到就係好悲壯，唔會好似災難片咁樣嘅，係啦，唔需要諗得太多。好啦，咁冇錯啦。咁但係講翻，譬如活火熔城啦，另外一套咧，我自己都覺得用呢、這個就用外星人去到包裝嘅災難片，就係、是、嗰套 ID4 Independence Day 啊，哦 ID4 啊， 係啦。咁呢套咧，佢因為有又唔係淨係得一集啊嘛，咁你變咗又有後續去到 follow 啊。同埋佢嗰陣時， 但係第二集唔好睇啊！ 第二集唔好睇，佢第一集咧，佢真係全個地球都俾人崩壞曬，即係嗰個災難嘅感覺咧好強，即係甚至乎個 First Lady 又點樣啊？即係第一夫人又點樣啊？跟住喺佢戲入邊嘅總統啊，其他國家嘅元首啊，又點樣去到應對啊？嗰、那個咧係真係一個好強災難嘅感覺。 哦，你睇嗰啲係龐大式嘅災難 喎，咩日本沉沒啊，或者 Day After Tomorrow 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好災，即係全球式嘅氣候啊、外星人啊咁樣。 去到最極致咧，就係正話小白講嗰套《Day After Tomorrow》啊，即係呢個 明日之後， 明日之後，即係嗰陣時咧，不斷喺度講緊2012世界末日。 大陸亦做咩啊？后天， 后天啊 ，day after tomorrow， 佢又啱， 咁又啱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 香港亦做明日之下，我 check 下你哋识唔识啲。 West Line 都叫西域男孩 啊，识唔识转换啲译音先啊？ 嗰套真系玩到极致啦，即系佢食，即系嗰阵时系我如果冇记错系九九年开始传噶嘛，话2012年系世界末日啦，传咗好耐，跟住佢就食正个热潮就拍咗呢一套戏。当然套戏咧拍出嚟个水准或者中唔中意睇咧就。后话啦， 我唔好咩？好似口碑几好， 我觉得几好啊！佢 一般咋， 佢冲水定点样噶嘛？系嘛？ 总之口碑唔差噶， 咪就系用翻最后话整咗好似罗亚方舟咁样，整咗只好大嘅船，将嗰啲咧物种摆上去。地佢讲到最后真系末日咗嘅，咁最后咪就系 重生。 重生咯，只不過唔係以前傳說之中嘅一隻木船，而一隻即係好高科技嘅船咁樣。 唔係，咁你 reborn 都係要有希望嘅，唔通真係食機咩畫面咁樣？拜拜， 太慘啦！ 食機跟住吹毛冷， 你俾條後路我啊！唔該， 太悲壯啦！食機每套災難片咧，其實最後咧。即係十部有九部都係俾希望你， 係同埋想反映出咧，即係人性嗰個可貴。 咁另外有一個咩通常又係彗星撞地球嗰啲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彗星撞落 都幾多呢啲， 都多啊！布斯維利斯都拍過一套，我唔記得咗咩名添。 你嘅年代係布斯維利斯啦，我哋嘅年代就 The Rock 啊，因為 The Rock 可以拯救， 有 拯救呢個世界。嗱 ，The Rock 行出嚟已經想笑啊！你知唔知 ？The Rock 佢喺沙灘可以拯救，因為沙灘拯救隊係咪先？ 係啊， 跟住咧。佢驚 有一套 戲，哇！嗰個好誇張，驚天營救， 係啊，驚天營救， 哇！誇張到癲啊！佢爬幾廿萬樓 大廈， 爬五十幾層、六十層樓， 仲要好快， 仲要好快， 鏡頭一轉佢就爬上去。 奧運冠軍啦，攀爬係咪先？仲有一部嘅，其實最 rock 咧，仲有。加州大地震 系啊， 加州大地震咧就唔系睇对 rock 嘅，唯一部焦点喺对 rock 嗰度，喺女主角嗰度。咩啫？你叫我睇喎，你叫我睇，你话喂睇加州大地震啦，哦，好睇啊！ 佢系喺入边系做揸直升机定系点啊？救援定系点？ 我记得我个上下，其实我个焦点都系女主角嗰度嘅。加州大地震嚟讲咧，咁嗱，除咗咧做 rock 咧，其实近排都睇多好多。叫做空难嘅戏，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咧趁你呢排冇得飞啊，咁咧就多啲拍，因为嗱空难戏咧有阵时真系唔可以成日拍，或者要等时间出，嗱大家都知道啦，飞机都有出事嘅话， 系啊， 有阵时偶尔，譬如嗱即系不幸 touch wood 咁样讲句，你马航咁样先算，咁你嗰段时间所有关于飞机嘅戏， 尽量避免啦， 正向又好，负面又好，中国机长又好，全部都 cut 啦，系咪先？咁所以咧，趁大家依家 pandemic 咧冇乜得飞咧，好多嗱韩国有套咧紧急迫降，我记得尼安尼逊咧好似都拍咗嗱另一个拯救世界咧， 而家尼安尼逊咯， 系啊尼安尼逊啦，好中意。又系拯救众生噶嘛，同埋对 rock 一样，即系呢啲真系一出嚟咧，仲有麦迪文都系吓 ，Matt Damon 都系出嚟咧，拯救成个宇宙，拯救成个世界嘅咁样。 咁当然 灾难片之王， 嗰个包装除咗系一啲叫做即系恐惧式之外咧，亦都有啲喜剧式嘅，即系譬如有一套叫做 rock， 又系谂起对 rock。 嗰个你讲，佢原本好正经拍， 灰鞋， 佢好正经拍，大家睇到好笑啫。咁咪呢套佢本身咧，佢系将一个好严肃嘅题目，就又系同外星人有關，佢就好幽默化拍咗嘅，就係 Mars Attack 嘅火星人玩轉地球。 哦， 佢就用一個好輕鬆嘅方法拍咗呢個。 咩將狗嘅頭放喺唔知邊度？ 係啦係啦， 嗰套啊嘛， 有阿積尼高信咁樣，即係佢將呢一樣嘢咧就用另一個包裝。不過有冇留意？譬如話，我就話講話七十年代我睇過一啲災難電影，到而家睇嗰啲，其實最大嘅分別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而家會着重咗喺嗰個情節同個畫面上面，因為特技好咗嘛，即係你可能用好多唔同嘅特效，令到嗰個拯救嘅主角由布斯威利斯又好，或者變咗 The Rock 都好啊，佢就會真係可以喺一個好高嘅大廈跳去另一座好高嘅大廈。以前你係做唔到噶嘛，咁或者你真係要咁樣做啦。咁而家就用特效做咗好多呢啲，令到你去驚慌啊，或者令到你覺得好吸引眼球嘅一啲嘅動作。以前呢。就调翻转，由于冇呢啲咁样嘅画面出现，所以佢哋好着紧究竟嗰啲角色喺个戏里边嘅反应。而家大部分咧 你係睇唔到啲人嘅反應嘅，因為總之哦有事發生好驚啦， 嗌緊，總之佢嗌緊 啦，跟住咧可能有個細路仔企咗喺度等人救啦，跟住嗰個主角就會救咗佢啦。你會喺呢啲情節上邊水過鴨背就過咗。所以譬如話正話講咗一套《海神號遇險記》咧，我記得有一個情節冇特效嘅，但係我就記得好深。咁佢就話因為嗰隻船成隻船就反轉咗啦，即係個船底向咗天。那個船原本在上面的就沉到海底啦、而且除了是這樣之外呢，隻船呢還調轉了，即是開始船尾就向了個天，個船頭就沉了下去，即變成一個這樣的狀態。咁一路呢就講緊裏邊嗰啲人點樣走。咁佢其中有一個情節呢，就係有一邊嘅人就係話佢哋要向船頭走，即係沉咗嗰邊，因為嗰邊有路可以游返出去。另一批人呢就話 沉緊喎。 佢停咗喺度未沉。咁另一边嗰啲人就话唔係，我哋要去船尾走，船尾向住个天，应该有机会有人救我哋。咁於是乎呢，两批嘅人就喺度拗究竟应该向边边走。咁跟住主角嗰边呢就话，即係当然带咗佢哋去船尾啦。咁另一边嗰啲人就冇讲啦。直至到有一个画面好记得，就係佢哋去到唔知某一个位，见到有一批人好似即係冇晒意识，好似丧尸咁样呢，就一路向另一个方向行。就一个咁样嘅画面啫、你就见到咧，究竟嗰啲人谂紧啲乜嘢？就系呢啲画面冇特效啦、但系就见到嗰啲人嘅选择，同埋佢哋喺嗰啲情况里边嘅反应。 等观众自己思想， 等自己思想。 I am legend 临尾阿韦斯密夫 咯。即系有时诶呢一类型嘅片咧，唔一定要系每一个画面都要吓亲你，反而系究竟个人喺里边嘅时候，应该有啲咩嘅思考。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系真嘅，不过我发觉最近同朋友沟通嘅时候，大家嘅信息量越嚟越少，连字数亦都越嚟越少，系咪真系忙得咁紧要呢？当我问佢嘅时候，佢竟然打咗三个英文字俾我 ，S R Y。到底 S R Y 真正嘅意思系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中相信好的将变真，变化每分每秒变新说也觉得吸引，变化太多无穷无尽，可否不要等，来快去放开你那脑筋，仍然也可走全程投入，只需相信真的可发生。心中相信好的将变真，变化每分每秒变新说也觉得吸引，变化太多无穷无尽，可否不要等，来快去放开你那脑筋，远远也可走近，全程投入只需相信真的可发生。 先讲到，好多人同朋友交谈嘅时候，都会发现信息量越嚟越少，甚至乎答复越嚟越简短啊！是不是真的因为潮，所以才要用一些英文的缩写来到代表意思呢？最近我就收到朋友讲了三个英文字 SRY SRY， 一问之下原来才知道 SRY 的意思是代表 sorry sorry， 原来 SRY 是源自网络游戏，当队友打得太差的时候，就会跟同队的人讲 SRY， 真是不好意思了，搞到你们都输了一份添。哈，其实如果真的要跟人讲 sorry， 为什么不可以有诚意啲讲翻个全写 SORRY 呢？都是争两个英文字啫，连 sorry 五个英文字都要缩到变三个 SRY， 是不是真的赶时间赶到咁啊？对于这些咁冇诚意的 sorry SRY， 我自己就觉得不是咁好了。若然真是真心实意要跟人哋讲一声不好意思对不住的话，下次我哋都不要用 SRY 这个简写了，不如认认真真打翻句 sorry 仲好啦。 当天竟犯了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可难。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离开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无论等多晚。何时共你可共享天蓝，于家里喝着茶。 佢名字是严明熙，一水两方啊，支持的作品啦。同大家睇天气啊，今日咧多云啊，间中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噶。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噶噃。

早晨， 系啦，今日讲下啲装备嘅小知识，嗱，包括咧点样拣篮球啦，点样拣一个篮球嘅书包，同埋点样拣毛巾，嗱，呢啲嘢咧，看之为，喂，好简单啫，其实咧入边都好多一啲想法嘅，其实拣篮球咧，我已经觉得可以讲到一集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知之后往后落嚟嘅 topic 讲唔讲得晒，我哋尽讲啦，好唔好啊？我哋咁热爱篮球，好啊，洪仔 Sir， 点拣篮球好咧？ 篮球咧，第一样嘢一定要拣佢个悭文咧，系要深啲嘅。依家好，以前啲悭文咧，其实好幼噶，你唔会觉得个篮球已经好圆噶啦。如果悭文都好浅咧，其实就已经系好难做好多嘅出手，我系觉得唔够好嘅。另外佢个皮咧，其实你可以试下打一两次，即系如果真系有得试啊，咁咧之后来你发觉，咦个皮残咗之后咧。原來都仲好打喎，咁呢一波都基本上係非常之唔錯啦。 嗯，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就打嗰啲膠波嘅籃球，一粒粒咧有啲好似好絕手嘅嘢咁樣啦。咁但係咧打打下咧就會成個波咧滑捋捋嘅啦，仲滑過你同我嘅皮膚嘅咁樣。 其實而家咧有啲好似膠咁嘅質地咧，其實咧佢都係非常之唔錯嘅，而家即係有啲新嘅技術。所以咧，有時有啲近似膠嘅咧，佢都係新嘅技術都唔錯。 係嗱，講籃球咧，我又想講多少少啊。熊仔 Sir， 你第一個籃球係邊個俾你嘅咧，或者邊個送俾你嘅咧？嗯， 哇！呢、這個問題我真係唔知道。我記得一路以嚟都冇籃球嘅，因為籃球貴啊，以前最多有都係喺文具鋪買嗰啲 火車 頭，係啦，有暴露咗。 暴露年紀系列啦，我都話你同我同一個年代㗎啦。但係咧，隨年漸長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牌子嘅。咁當然啦，兩大品牌都有出佢嘅籃球啦。但係我知道咧 ，NBA 咧依家打緊嗰個籃球咧，同 FIBA 打緊嗰個咧，又真係有啲唔同嘅喎。個牌子以至個物料或者質地，你有冇研究下咧，熊仔 Sir？ 我覺得籃球咧，佢可以係重身少少都唔怕嘅，即係唔一定話我一定好舒服嘅。重身少少咧，個籃球咧，你射出嘅時候咧，你如果你有技術嘅話咧，你個波係可以好去嘅，就唔係唔使靠個波好輕嘅情況去嘅話咧，其實個波咧大風少少就偏離軌道噶啦，咁樣咯。 咁啊，真係有啲唔同啊。同埋籃球有分街波籃球啦，同埋室內籃球嘅。咁啊，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我覺得，所以大家揀嘅時候咧，都要揀翻個靚波先。跟住第二個 topic 啦，點樣揀個籃球袋或者籃球書包咧？嚇，熊仔 Sir。 首先，個籃球袋咧，佢可以放得落一個籃球，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好多裝備噶嘛。如果手拎一樣嘢我哋冇咁多嘢拎嘅。最好就可以放埋鞋啦、水樽啦、波衫、波褲啦，即係好似好多咁。其實而家好多嘅籃球袋咧，佢哋個設計即係俾你放曬入去嘅。 咁啊，係咪需要有啲防水物料會唔會好啲啲啊？你覺得？ 咁一定要啦，因為我哋有時真係純粹擺喺個地下或者真係落緊雨嘅時候，把遮都未必有咁大把，同埋防水物料始終都係。是好啲嘅，運動啲咯， 是 一定係籃球用，其他地方都可以用。 嗯，同埋咧，去到下一個條款啦，就係點揀毛巾咧？嗱，我哋成長嘅年代咧，打籃球咧，條毛巾咪普通毛巾咯，或者即係都唔索水嘅。但係依家咧就出咗好多勁嘅運動毛巾，又係納米技術啊，又話冰感啊。咁究竟揀呢啲毛巾係咪越貴越好咧？定還是牌子當道嘅？其實型都好緊要噶嘛，打波係咪先啊 Sir？ 咁樣你會點解咧？你會點揀咧？ 我其实呢就觉得首先唔一定要贵，因为我买过好多贵嘅呢，其实真係贪佢靓啦，同埋可能有牌子咁啦。咁但係我当我大个嘅时候呢，我觉得有啲毛巾係好似呢、這个抹车嗰啲嘅，啲抹车毛巾呢好似好 cheap 咁啦。咁但係其实呢新嘅科技呢，嗰条毛巾呢，如果你流汗就咁摆上去啫，唔使抹，摆上去跟住拎开。就已經係冇曬汗啦，嗰個位基本上， 索曬水啦，已經可以。 我哋休息時間可能比賽休息時間，我哋冇得抹嘅，抹完都仲未乾，仲可能有啲濕立立咧。其實我落到球場射波或者做任何嘢，哇，咁變咗就有汗喺度就已經好唔舒服。 係，咁所以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今個早上咧多謝曬專業嘅籃球教練啊鄭浩雄咧，講咗咁多咧裝備嘅小知識俾我哋聽啊。咁啊下集咧係、 okay. 時候咧講啲熱身嘅嘢啦。唔該曬熊仔 Sir，thank you。 好，拜拜。 何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于闯，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 信之卷， 二台话你知， 你攞齐架生未啊？ 攞齐啦！ 真系，你检查清楚好、啊，带唔齐嘢入密闭空间咧，好危险噶、啊。 都话攞齐咯，睇你唔出啦吓，仲长气过我阿妈。 喺密闭空间做嘢，有好多潜在危险噶。万一发生意外足以致命啊，所以一定要落实执行安全工作制度，除了做足风险评估和签发工作许可证之外啊，还要预备充足的安全和救援设备，例如气体测试设备、动态感应器、认可呼吸器具、三脚架和绞车、救援式安全带、吊篮担架床和复苏器具等等啊。 你识我咁耐都知道我份人最注重安全的啦， 呢啲基本嘢点会做唔齐啊？ 话时话，我哋需要咁多安全设备，可以喺边度申请到资助呢？吓， 职安局最近推出咗密闭空间工作安全推广计划，为中小企提供免费顾问服务，协助佢哋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仲有免费风险评估、安全审核、安全培训同资助俾我哋买齐需要嘅安全设备。所以我攞咗张表俾老细，叫佢申请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经典女歌手 Diana Ross 再加埋咧嚟自澳洲啊音乐鬼才 Tame Impala， 嚟自 Minions 2嘅作品 Turn Up the Sunshine。We can make it further, we're running and don't look back. It'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f you stay on track. But I know any minute when your fingers turning up like snap, so hard to lose like that.如果太阳有个掣可以俾你咧开关，都几正啊！呢、个礼拜星期榜占第九位 ，Diana Ross featuring Tame Impala， Turn Up the Sunsh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今日同大家讲下黑朱古力。黑朱古力嘅好处有好多，包括可以抗氧化。点解啊？有研究表示，黑朱古力嘅抗氧化性多酚同埋黄烷醇同蔓越莓、蓝莓、巴西莓、石榴呢啲超级水果可以相提并论。另外，黑朱古力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而且仲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减少中风添。不过每样嘢食得多都系唔好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灯，咦，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 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为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尽云，冬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尽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9:25嘅时间啊，揾嚟阿 Mike 曾比特嘅一首歌曲叫做《手表》。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系低嘅。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来到我们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有啊刘畅在这里。早晨啊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是快点跟我们介绍一下今日夜晚到底有些什么、好的电视节目先。 好啊，今晚港台电视31傍晚6:30有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主持人欧善仪继续带啲肥仔肥妹去做一些运动去瘦身的。今晚呢Cindy 姐姐咧就请嚟呢个山艺教练咧，就带住一班小朋友行呢个魔鬼山啦。咁啊，行魔鬼山又，如果你去过嘅话，知道有好多长命斜嘅。咁点样氹到啲肥仔肥妹去玩咧？咁就系原来有一啲佢哋安排咗一啲寻宝嘅任务，等佢哋咧可以一边行山去瘦身之外咧，一边咧可以欣赏风，即系好靓嘅景色，同埋咧认识下咧嗰度当地好多好丰富嗰啲历史文化古迹嘅。 咁真系要睇啦。同埋今日夜晚嗰位嘅山艺教练咧，咁就系梁子浩 Sunny Sir 啦。咁啊 ，Sunny Sir 其实本身都喺晨光咧，就逢星期五嘅朝头早都会介绍一啲行山路线啊，或者行山嘅技巧嘅。咁啊，晨光嘅听众更加要黐住咧，就系儿童健身中心啊吓。 系啊，我都冇见过 Sunny Sir 嘅真样。 系啊。 6:30真的要看一看 他的样子都挺潮下的 是啊，今晚大家捧下场啊。 好， 去到夜晚7:30有铿锵集，今晚铿锵集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宠物。近年香港养宠物的人数节节上升的，政府统计署在2018年统计过香港猫狗有一个统计，原来全香港超过有24万个住户都有养猫仔或者狗仔的，总共猫狗的数目合共有成40万只的，是啦，都好犀利。而同宠物相关的消费金额呢亦都屡创新高，同样在2018年淨係买嗰啲嘢食啊，食品俾啲宠物 啊， 已经 嗰啲真 係即係或者罐口啊，已经有成11亿港 币。哇，我肯定係其中一个贡献嘅人啦，即係我都係宠物主人呢，有阵时候我心态就係、对自己隻狗仔好啲啦， 好啲 呢啲算啦，买俾佢啦，咁样好有呢啲心态㗎。我哋 我認識得有啲朋友咧，真係寧願慳自己，但係都要咧等嗰啲狗仔咧，真係食得好啲嘅，真係好犀利。 係啊， 係啊。咁究竟香港人點解咁中意寵物嘅咧？咁今晚7:30鏗鏘集會同大家探討一下㗎。 好，咁另外8:00有健康蛋噃。 冇啊，冇錯啦，港台抗疫健康蛋今晚啊，主持人啊蛋哥鄭丹瑞咧會同大家講下咧。呢、这個牙齒嘅問題啊，咁好多時有啲朋友咧刷牙刷出血，究竟係咪牙周病嘅先兆咧？咁今晚咧阿蛋哥請嚟專家咧，會教下大家從刷牙嘅方法開始，到牙齒嗰啲牙刷嗰啲選擇係點樣？咁等大家可以預防呢個牙周病。 哎啱啊，牙刷揀錯咧，真係好大問題。嗱，一支牙刷我當你用幾個星期啊，你嗰幾個星期入邊咧都係錯嘅。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细路个个都系咁啦。随住年纪增长，朋友之间嘅话题都会唔同。年轻嘅时候，同朋友一定系倾去边度玩，潮流系乜，最近同边个一齐。年纪大啲就会倾下搵到嘢做未，几时买楼，公司啲人嘅是非。再大啲讲下筹备婚礼、屋企问题、有冇生仔。再迟啲分享点样养生，或者睇紧边个医生。呢啲必经阶段，如果你唔系跟住行，朋友间嘅话题可能真系搭唔到嘴。以前有人同我讲，你呢个年纪应该做咗人哋阿爸啦。而家甚至话我都应该做咗人阿爷添。系嘅系嘅，唔通你而家仲同佢哋讲去边度玩，或者乜嘢系潮流咩？如果你仲想讲呢啲题目，真系要揾一啲唔同年纪嘅人倾。无论属于边个年代嘅父母，倾谈关于佢哋屋企嘅嘢，最头痛一定系同小朋友有关。有冇留意？如果同朋友倾开凑仔经，每一个家庭用嘅方法一定唔同噶。阿 A 话：你咁样教仔唔得噶。阿 B 就话：你咁样教先唔得。你睇下我嗰个不知几听话。阿诗话：我嗰个完全唔使教都得，即系你两个搞错啦。唔同年代嘅父母，唔同家庭嘅家长，教仔女嘅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想用其他人教仔嘅方法教自己嘅细路，未必可以全部招数都用晒。呢两日经常落雨，如果你是小朋友家长，你会怎么做呢？昨天在讨论区见到有人摆了一张相出来公审。张相就是在一个屋村，有个爸爸拿着相机影着两个小孩玩水。这些天气地下一定很多水淋。见到两个小孩专登站在禅棚底，等水流下来整到全身湿晒。负责影相的家长很开心。这张相摆了出来，你都估到大家留言会系点啦？一边就话啦：你点可以咁样教仔噶？好危险噶！周围玩水，仲要系打风，细路仔唔应该咁样出嚟噶，学埋晒啲冇规冇矩嘅嘢，全部都系话个家长唔啱。另一边厢当然就系话：咁样先系细路应该要经历嘅嘢，个个都开心，睇下笑得几灿烂。我不是说究竟这边讲嘢的人对，还是另一边讲嘢的人对。啱啱都讲过啦，不同年代、不同家庭、不同的家长教仔方法都不同，唯独是有一样是没有变，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水凼。以前的是这样，现在的是这样，可能将来的都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先有童年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要长春不老，秋风一起就进步。要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净也高，成日要炖翅食燕窝奶酪，平时一饭一药要医中数，要长春不老，心境咪暴躁。要长春不老，朝朝起身练跳高，长春不老，落雨打风亦要操，神魂托住块石硬几里路，螳螂太极剑术要耍几 大帽，老友问年龄，求其乱报，时时认细佬。 时时认细佬， 要长春不老，早起早透就最好。 身体会好好好。 要长春不老，酒色烟赌话最孬。 几大欲望， 成日搏命去学最新舞步，平时假日记住着啲。压角一见脱发，成日戴帽。老友问年龄，求其乱报，时时认细佬。 时时认细佬， 要长春不老，早起早透就最好， 身体会好好好。 要长春不老，酒色烟赌话句 no， 起鞋要 no no no no， 成日搏命去学最新舞步。平时假日记住着啲花布，要长春不老，通通要做到。 长春不老，通通要做到。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嘅飲食圖鑑入面咧，咁啊同各位聽眾咧睇下，用呢個三文魚，去到咧就做一味嘅餸菜，係啦，咁啊有 就咁食咯， 就咁食梗係得啦， 刺身啊嘛， 刺身冇錯啦，即係刺身級別嘅三文魚啦，咁樣 煎啊，你今日 冇錯啦，係煎嘅，咦好嘢喎、 啊。啊 有胃根喎、 哦，一定要煎個魚皮， 係啦， 脆脆地， 係啦，個魚皮咧，你可以煎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唔中意嗰個魚皮嘅，你就自己切咗佢啦，咁樣適隨轉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當少少刀工咁樣啦。好啦，咁你準備咗個三文魚咧，大概係幾大嚿咧？就好似一個手掌。打开咁长到啦、就唔好太细嚿啦，唔系就冇咩食。今日呢一个咧叫三文鱼配呢个牛扒烧，但系咧个名叫牛扒烧啫，即系话俾你听系用牛扒形式嘅煎烤方法去到处理呢个三文鱼扒嘅。咁、所以三文鱼咧，当你准备咗一嚿之后啦，咁然之后你就先开咗个镬啦。开咗镬之后你就有啲人中意用牛油啦，有啲人如果唔中意牛油嘅，你就攞普通嗰啲油啦，去到 植物油啦， 系啦，整翻热嗰个镬、因为要煎，如果唔系就黐底。咁假如我系用牛油嘅，咁一路扫啊扫扫啊扫打圈咁样，咁令到嗰个 pan 本身都已经热咗啦。咁、你就用呢个中火。至到咧就係大火，咁你就將呢個三文魚咧就前後左右就燒一燒佢，煎一煎佢咁樣。咁你煎嘅過程其實好簡單嘅啫，咁你煎完啲面，咁你發覺啊煎到咁上下啦，咁你就反轉佢。咁記住另外嗰兩邊都要煎嘅喎，即係另外嗰兩邊好似刺身個薄面嗰一面咧，嗰一邊咧都要再煎一煎。 即係四邊煎曬。 四邊冇錯啦，四邊煎一煎佢，亦都唔需要煎太耐嘅，因為三文魚咧如果你要煎整曬佢全熟嘅話咧，咁你不如咧去焗啦，或者係燒啦，係咪？咁你煎嘅話，其實我都話咗用中火啦，中火咧佢出邊好快脆咧就會煎到好似望起上嚟似係熟咗咁。 我有試過煎啊，即係三文魚排咧，咁啊成日都攞唔到嗰、那個竅門啊，因為你我都係四面煎曬啦、但係永遠就係如果你煎過濃咧、中間就會即係會熟啦， 是 啦，但係咧個面咧就會鞋啦， 冇錯啦。 咁但係如果你煎得唔夠，個邊嗰度係會好食、但係中間可能會唔熟喎、即係呢個好難拿捏， 好難拿捏。如果今日咧。真系为你度身订 造，诶，真系， 因为我要食嗰个口感咧，就系出边系熟，但系入边系生，咁、 哦、 系啊，所以我真系啱，同埋佢系用牛扒煎 嘅方法， 因为牛扒你唔可以。有啲人鍾意全熟啦，但我就會選擇啦，可能係五成熟嘅。咁、你三文魚其實本身佢都已經係可以生食啦。咁、所以呢今次用呢一個叫做三文魚式嘅牛扒燒呢，咁非常之特別啦。咁你出面呢就每一邊呢可能大概煎佢30秒至1分鐘啦。咁、總之你就覺得呢個火候咁出面嗰層呢都已經係熟咗啦、所以話煎佢四面。好啦，煎完四面之後佢就會變色啦。咁、中哥都見過啦，即係變色，變到佢開始呢就淡橙色嘅。 粉粉地咁樣嘅。然後咧，好啦，呢、這、一個咧就先擺開備用，備用啊，準備用。然後你就準備個醬汁啦，好似食牛扒一樣，醬汁啊非常之重要。有啲人中意蒜蓉汁啦，有啲人中意黑椒汁啦。咁、咧，如果呢一個叫做三文魚扒，當你處理嘅時候咧，我就建議大家可以試下一個自制嘅醬汁。點樣自制咧？個材料都非常之簡單，只係需要幾種嘅啫。第一，沙律醬。或者人有啲 沙律醬係啊， 有啲人中意用蛋黃醬。 蛋黃醬 都得嘅，咁你就准备定自己喜欢嗰个嘅份量啦，足够嘅份量。咁然后咧就要加 wasabi。wasabi 咧，有个单位嘅，啲人通常准备几多咧，我就会用用嗰个长度，因为 wasabi 有啲好食嘅，其实你都可以擠出嚟噶嘛。 系啊， 咁假如你系买擠出嚟嗰啲，你就准备两 cm 嘅 wasabi。两 cm 条数点样？呢、這个方程式点样计出嚟嘅？ 就系你好似擠牙膏咁样擠嘅时候呢度擠，点 解系两 cm 咧？ 因为两 cm 咧嗰个口感咧就比较上劲啦。嗱、本身沙律酱咧佢系甜嘅，三文鱼系鲜嘅。咁、如果你 wasabi 嗰个辛辣嘅感觉少咗嘅话咧，就抗衡唔到嘛。咁、你咪变咗要用嗰个大概两 cm 长嘅 wasabi 啦，咁啊擠咗落去呢、這、一个，冇错啦，摆咗落去呢一个嘅沙律酱嗰度啦。然后咧，亦都要准备豉油。你用日本豉油又得，咁我会偏向用日本豉油嘅。 咁断估都唔会用支老抽嘅。 系啊，呢个老抽冇咁好食咯。 两件事啊。 好啦，跟住你就加埋落去一茶匙嘅呢一个酱上面，将佢捞，搅匀佢。搅匀佢嘅时候，个颜色咧有少少如果你用蛋黄酱，其实佢已经偏浅绿、青绿咁样嘅感觉。咁 又有 wasabi 啦， 有 wasabi 啦，又有少少啡啡地咁嘅感觉嘅。好啦，然后咧就准备咗个酱啦。就将你头先嗰个咧准备咗嘅三文鱼扒咧就拎上嚟先，你就将佢切到点样切呢，就好似切沙司米咁切，切鱼生咁切。沙司米佢咪一块块类似咧就系椭圆咁样嘅，偏长少少嘅椭圆形。你亦都咧将嗰个三文鱼扒咧就大概整到切咁上下嘅形状。咁、我自己就中意咧，既然都切啦，对自己好啲嘅厚切啦，系咪？咁你都将佢切咗之后咧，可以就将佢好似摆。摆呢一个嘅沙司米，摆呢个刺身咁样嘅摆上去个碟上边。好啦，当我哋个碟上面咧，就再加埋一啲嘅沙律菜。沙律菜我自己中意咧，就系譬如椰菜啦，或者加少少嘅番茄啦。番茄你中意嘅时候，头先喺系啦，番茄仔，番茄仔好啲。咁喺头先煎嘅时候，亦都可以轻轻煎一煎，咁令到个茄红素咧就激活咗佢，吸收嘅时候咧就更加有营养啦。好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一啲火箭菜。咁将啲火箭菜，即系嗰扎嘅沙律菜，放喺呢个碟嘅左边。然后你将你嗰个三文鱼扒已经切咗嘅，就放喺呢个右边。然后咧就将你最后嗰个酱咧，就慢慢咧就 淋落去啦， 淋落去，淋上去，淋上去，淋上去。咁你发觉已经好靓咯。我自己咧就中意喺最后咧就加多两样嘢嘅。咁你可以选择其一，第一就系呢个蟹子，即系飞鱼子啦，正确嚟讲系啦，嗰啲飞鱼子啦，橙色、金黄色咁样。咁另外一种咧就贵价少少嘅。就是鱼子， 直头三文鱼子啊， 系啊，亲子嘛， 就真系亲子，即系鸡肉加鸡蛋， 系啊，呢个都系亲子，不过鱼嘅亲子，咁啊视乎你自己中意边一种，或者你唔加嘅，其实本身个酱咧都已经好香口啊，那个三文鱼子或者系飞鱼子咧，系增加嗰个口感会多少少嘅，因为有啲卜卜卜卜卜嘅感觉，咁呢一个咁靓嘅三文鱼烧牛扒式咧，咁就可以完成噶啦，咁食起上嚟咧。因为你唔系即刻热食啊嘛，咁你嗰个三文鱼扒食落去嘅时候咧，有好多个酱汁嘅拌落去嘅口感好浓郁啦，个味道层次好好啦，而且咧佢仲有食三文鱼刺身嗰种嘅享受，咁所以话生同熟摆埋一齐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嘅菜式啦。 不过正话小白讲到咧，即系关于厚切同薄切嗰度咧，咁我就个人提议啊，因为我两样都试过。 点啊点啊点啊！ 即系最好咧。你兩個都試， 兩個都試， 因為兩個口感好唔同啊， 係啊， 好唔同， 係啊， 厚切咧你有嚼頭啦， 嗯， 但係薄切一口咬咧，啲味又好似好快融咗入口裏邊， 係啊， 兩種感覺，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如果買嗰啲叫做肥美啲嘅三文魚腩咧，其實你煎佢嘅時候，當你擺入口咧，佢仲有一種咧。是真的有一种入口即溶的感觉的。咁大家可以在材料嗰度咧又着墨少少，咁啊令到自己煮翻餐好送俾自己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成日都话要睇好多一啲嘅叫做咩，即系心灵鸡汤嘅文章，令到你会觉得啊个人会清纯啲啦， 系啊， 精神啲啦，会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净化一下喺我哋呢一个烦嚣嘅都市里边嘅生活。咁所以咧，我间唔中都有睇下。咁但系咧，到年纪大咗就系觉得。 使乜睇啊？其實自己嘅生活、 自己嘅閲歷都已經好回味，可以 回味啦。但係好有趣的一件事，喺無論任何嘅年代，都有呢一類型嘅即係叫做心靈雞湯嘅東西出現。 係啊係啊，神光都有心靈雞湯啊， 就係、 是、 啊。咁大家睇完之後啊，係、啊、我可以咁樣思考嘅、啊，其實好容易理解，因為特別喺都市生活咧、嗯，我哋生活嘅時候越嚟越容易轉入牛角尖， 嗯、 即係可能會因為一啲事情啦、嗯，或者一啲自己生活上嘅一啲嘅問題咧、 嗯， 就轉咗落去， 嗯、 就揾唔翻條出路出嚟、 嗯嗯。 有陣時睇下呢啲文章，你望翻轉頭或者企翻出嚟一步，你又會覺得哦，可以唔使咁樣嘅， 係啊， 所以有一種咧可以幫到你思考嘅方法嘅。 嗯， 咁我早排就喺網上睇到有一個又係呢一類型嘅，佢話有啲事情。如果你停止咗唔再做， 嗯， 你就可以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咁、啊、即係好简单啦。咁即係话佢而家里边讲嘅嘢，因为你经常做， 嗯， 所以你未辛苦囉。只要你停咗唔做呢一啲嘢呢就得啦。 嗱、嗯， 佢呢啲嘢呢其实好简单，同钱係冇关系， 係 一啲心态上嘅嘢。 嗯， 咁我睇完之后係喎、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 嗯、 第一样就係话你停止期待其他人对你嘅睇法。即系唔好将自己嘅价值建基喺人哋对你嘅态度上。 呢、這个咧，读书时期或者啱啱出嚟社会做事咧，好、嗯、介意嘅， 好介意， 好介意。 系啊，即系譬如同学点睇你啦， 系啦， 老师点睇， 系啊，老板点睇你， 老板点睇你啦。咁但系以后咁究竟你系边个咧？即系好似你自己嘅价值就系佢点睇 人哋嘅价值， 人哋嘅价值 系就活喺人哋嘅价值当中。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尘世间咁痛苦， 嗯、 就系因为呢一样嘢。特別係互聯網興盛之後咧、 啊， 你擺個 post 出嚟， 即 係譬如你你啲分享平台，嗯、你擺個 post 出嚟，有幾多個 like 你就好介意啦。 係啊， 有幾多個 like 即係有幾多人中意你， 又有幾多人抨擊你， 有幾多人抨擊你啦。咁、 嗯、 你就其實活咗喺人哋嘅態度裏邊，唔係自己嘅、 嗯。 你自己可能擺出嚟冇嘢，但係擺咗出嚟，你係咪好介意人哋點睇你先？係 啊， 所以呢一樣嘢。就是最先要停止，唔好再介意人哋点睇啦。 好， 如果你喺一个互联网世界里边，其实最简单，你咪唔好理嗰啲 like 啊或者咩咯。 系啊系啊，除非你靠嗰啲搵食啦， 系咪？ 系啊，你正正常常，你譬如你摆上网，你当一个想保嘅 album 嘅，咁咪唔好理嗰啲人咯。 系啦、 啊，系、 啊。好，第二样嘢，佢话停止人哋即系期望人哋尊重你多过你自己尊重自己。 嗯， 所以好简单就系、是。第一樣，呢樣要做嘅就係尊重自己先啦，係你自己喎， 係、嗯、啊係啊 係啊，自己要尊重自己先。如果唔係咧，你好難要求人哋尊重你嘅。 嗯， 好啦，第三樣就係唔好期待人哋會中意你。 嗯， 因為中唔中意唔係你話事， 係啊， 你可以做好自己， 逼唔到人嘅， 逼唔到人噶嘛。但係人哋有權唔中意你噶嘛。 係啊， 咁如果要個個都中意你，其實係天方夜譚嚟嘅、 啊。 每個人行出嚟，無論你係一個公眾人士或者一個普通人。都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的。 是啊 不用想那么多的、 啊啊。 好另外一样就是不要期待人哋个个都知道你想什么东西。 嗯。 即是很多时候啲人喜欢解释自己嘛。我是这样的我个人是这样的。 嗯。 不要再想这一样东西因为没有人会完全明白到你的。最重要、 嗯、 你自己明白自己。 嗯。 那最后一样啦他就说不要想着其他人会突然之间改变。 嗯。 这个又是的。我们常会觉得哎不如你唔好咁谂嘢得唔得啊？你唔好咁啦，希望佢好啲。我哋成日希望人哋好啲嘛，但系又唔会自己希望自己好啲。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想人哋好啲嘅时候，人哋都唔会突然之间变好嘅。 系啊， 咁你就唔好期待呢一样嘢啦。咁呢篇文章咧就系话，只要你净话讲嗰几样嘢，你可以唔好再咁谂，其实你自己嘅生活就会过得好啲，你个人都会开心啲。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